早晨啊，朝早6:09嘅时间啊，而家今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系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都系干干地啊，连续几日都系噶啦。相对湿度56%啊，咁啊空气咧都系正常啦，咁啊3至4。低至到中級度的水平嚟嘅，咁啊，今日喺星期五嘅時間，2020年11月13日，咁啊喺香港電台嘅晨光第一線啦，繼續啊都會有白元浩陪住各位聽眾咧喺朝早嘅時間啊一齊咧就係工作嘅，咁啊成日都係講呢句噶啦，我咧都已經係準時翻到去我工作嘅崗位啦，咁希望咧大家都係一樣嚟到咧就11月13日同埋9月28日啦，希望大家咧都係精精神神，個個咧都係抱住一種朝气去到迎接我哋每一日啊工作嘅挑战啦！ 晨光每日一格。 其实我细个成日听一句说话，就喺长辈同我讲，系咩咧？就系话啊，多言就多败。是不是呢咁样即係成日俾佢哋分头多言多败多言多败。细个呢有陣时候我好鍾意讲嘢。细个又觉得喂我咁鍾意讲嘢多言又多败喎、哦、即係同我嗰个嘅性格呢又好大分别喎、哦。啊不过呢因为正直呢可能就係因为我细个呢成日即係叫做嘴嚼嚼。咁所以呢即係屋企人呢就会同我讲啊多言多败其实呢都係为我好。因为驚我呢即係细个讲嘢成日都係唔经大脑啦。咁容易呢就开口夹着嚟。如果去到唔同嘅地方得罪咗人嘅话呢哎呀咁就麻烦啦。不过呢喺职场上面或者喺我哋生活上面呢有好多时呢的而且确会面对住多言多败呢一个嘅情况。唔适当嘅时候讲一啲唔适当嘅嘢同喺适当时候讲一啲适当嘅嘢就算纵然系同一句嘅说话嗰个嘅效果都可以系天渊之别。就正如同一个人其实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才能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他自己的才能。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些智者将他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令到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适应环境甚至乎将他所长将他的长处发挥到极限。如果你今天可能你会发觉啊自己仍然呢是未能够发挥到你的所长成日都是说的了。特别咧系好多工作上嘅朋友都会话啊，我咧有少少坏菜不如啊，我自己咧真系咁觉得，个个咧都系叻仔叻女嚟嘅。个问题就系咪要揾一个更加适合自己嘅环境呢？如果你系老板嘅，你又会唔会可以更加洞悉到啊每一个下属佢哋嘅长处、佢哋嘅优点，然后分配一啲更加适合佢哋嘅工作？令到佢哋可以更加咧，就系好短嘅时间发挥佢哋嘅所长，做到最好咧，咁就要靠大家嘅智慧啦。哇哇哇！一只旧嘅歌曲，沉默系咪金咧吓？都系嗰句啦，啱嘅人喺啱嘅位置啊！我认为唔使沉默，都一定会变成金。朝早嘅时间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5%。早晨各位听众。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方式，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 新年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一首歌曲《沉默是金》啊，望一望出边嘅天气方面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天晴，稍后渐转多云，以及有一两阵雨噃。最高嘅气温咧为大概25度，吹和缓东北风。咁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亦都系较大噶啦。咁啊，如果要去啲郊外地方去到舒展一下筋骨嘅话咧，可能都要拎翻件风褛，风势较大啊，容易吹亲。啊，点解咧？有科学根据嘅，原来我哋受到强风不断吹嘅时候，我哋体温嘅流失会系正常嘅30%，即系快多咗30%。咁啊，所以咧风势较大嘅时候，真系要挡挡风，我哋保温嘅。如果唔系，我哋表面嗰种嘅嗰一层热气咧，好快脆咧就会被吹散，咁啊容易涉亲啦，有科学根据嘅。下个星期初嘅时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4%啊。 晨光 coffee time。 啊，科技真系一日千里。咁啊，以前咧我哋要去到好多叫做未来世界嘅概念馆，哇！我哋先至咧见得到好多咧，就系未来世界嘅产物，甚至乎咧而家近啲啦啊，其实好多动漫或者电影嘅题材都系以未来世界去到咧就系做主轴噶。我哋香港人咧好幸福嘅，唔使搞咁多嘢啦，科学馆啊，都已经可以咧令到我哋睇下未来世界嘅嘢系啲乜嘢咧。嗱，科学馆啊会同咧就系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咧合作举办一个叫做《机械人的500年展览啊，将会咧就喺今日开始去到咧就系明年嘅4月14日举办，咁所以唔使一窝蜂去到嘅，咁去到出年嘅4月，咁照道理都话都差唔多成5个几月啊，半年嘅时间，接近半年啦。咁除咗咧会展出啊近过百件啦，都系英方提供嘅一啲嘅展品之外，亦都咧就系有嚟自其他地方嘅机械人，咁robot。佢有佢哋嘅装置，科学馆啊，亦都咧就系会将会常设馆嘅一部分改装，咁啊介绍本港嘅一啲相关嘅科研成果噶。好啦，这个展览咧就分为5个嘅展区嘅，分别咧就涉及不同嘅主题同埋不同嘅年代。好啦，话有5个展区噶嘛，我哋睇一睇5个展区有啲咩特别先。第一个展区叫做赞叹展区，哇，真系睇到 O 晒嘴。哇！又赞下佢嘅，好讲述人类自16世纪开始咧就制作机械嘅装置或者自动模型，咁啊属于咧就现代机械人嘅雏形嚟噶，亦都带嚟咧就人类对自己啊是否有如机械般活动嘅唔同想象嘅空间展览区。好啦，第二个服从展览区啊，讲述人类喺工业革命嘅时间广泛应用机械嘅情况噃。咁部分可以话咧就系自主机械人，同埋咧就电脑，即系而家我哋用嘅电脑嘅前身嚟嘅，可能为好大部嘅电脑啦，或者一啲简单嘅 AI 型嘅活动式机械。好啦，梦想 dream 喺1920年代嘅机械人嘅名词呢一个嘅展即系出现咗之后啦。Robot 呢个字就喺咁耐之前，差唔多100年之前咧就出现。人类喺各种嘅作品以及咧就系现实嘅结构建设咗机械人嘅不同形象。咁啊，机械人咧，由于有个人字啊，我哋好容易就将佢想象成为佢系人嘅样式。咁啊，不过系机械。其实机械人而家已经定义已经发展到咧系有 AI， 而不同形状嘅机器。机械其实都已经划分为机械人啦。好，咁另外亦都有制造。咁科学家咧喺1940年代嘅时间开始尝试透过科技，咁制造出好多咧就自主活动，有自主活动能力啦，拥有更加接近人类形态嘅机械人嘅成果。咁而家社会啊，如何喺不同嘅层面嗰度运用机械人呢？就喺最后嘅一个叫做想象嘅空间嗰度咧就展出嘅。好啦。展览除了咧展示咗近100件由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提供嘅展品之外，亦都有嚟自欧美地区以及咧日本嘅机械人啊，除咗极少部分，佢哋全部都未曾喺香港嘅展区嗰度出现噶，咁所以咧嗰个可观性咧、鉴赏性其实亦都相当之高嘅。 另外，科学馆上次的展馆电信廊的一半位置亦都已经改装成为一个叫做智能生力军，咁啊将会成为另一个咧就常设嘅展馆，咁啊当中亦都介绍咗好多款咧就科学员以及咧就本地创科公司研发嘅机械人同埋机械嘅装置，例如啲乜嘢咧？自动送餐机械人，咁啊有名嘅叫饭团，仲有一啲咧就雾化消毒机械人同埋焊接机械人等等，咁啊好多咧都已经原来喺我哋嘅香港嘅建造业啊或者商业层面嗰度咧，咁啊投入使用噶啦，咁可以话咧都几特别嘅，咁啊令到我哋好多嘅得力助手啊，我哋即系叫咩老板叫外将啊，都已经咧由人类慢慢变成咗咧就系机械人噶啦。如果人类要喺自己工作上面越做越好嘅话，我哋第一样自己要劲过啲 AI 啊！第一样系咪第二样？我哋咧就要系叻过啲机械人先至得。 用我的爱，用我亲切笑脸，眉眼轻笑出天纽电，甜蜜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车不再远，长长欲决战，军队也敢讨厌。 血流暴力不见不见，即刻不作战，人为了我，天天都不再作战。 度相对湿度52%啊！嚟自妹姐梅艳芳嘅爱将， 我系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系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打俾边个好呢？不如打俾钟哥啊！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八月号 啊，我想问钟哥起身未先？ 哇，琴晚啊瞓得好差， 点解啊？ 话说咧，因为 今日要錄啲嘢啦，即係晨光第一線，今日要趕稿啊。 嗯， 咁跟住咧趕下趕下，琴日又有其他稿要趕喎。 哎呀， 咁跟住咧就趕唔切啦。 嗯， 咁然咁就12:00多啦，已經寫到。 嗯， 我唔得，因為今朝要早起身噶嘛。 嗯， 咁啊，唉，不如寫剩兩句，快啲瞓一瞓先啦。 係係係。 咁殊不知咧，一搭落床個腦就係咁樣喐。 嗯， 啊，嗰兩句寫咩好咧？嗰兩句寫咩好咧？咁， 哎， 然之後就瞓咗啦。 嚇， 啊！咁然之後瞓下瞓下咧。 啊， 成晚发嘅梦就系写咗两句乜嘢，即系日有所思，夜 有所梦。 成晚就喺度，成晚好似真嘅一样啊！系我坐咗，嗰个梦咧就系我坐咗喺度写紧稿，但系永远唔知写乜嘢好。 喂，成晚系咁，唔好嘥。有阵时发梦嘅嘢，可能发梦入边你写咗，你记唔记得啊？唔好嘥，攞翻出嚟用。 唔系啊，就系成个梦发嘅梦，就系我坐喺度写唔到啊！ 哎呀，咁咪嘥埋咯，阴功咯！ 所以成晚就喺度，成晚发嘅梦就系坐喺度写紧稿，但系写唔到。咁跟住今朝起身嘅时候，即系今朝5:00起身啊嘛。咁啊起身嘅时候咧，哎呀，咁咪趁喺厕所嘅时候啊，咁咪写咗咯喎。咁咪写咗，即系成间有嘢录啦，大家。 即系唞完一唞之后，发咗个梦之后咧，梦入边啊就冇料到啦，但系起咗身之后咧就搞掂。 但系咧，琴日嘅睡眠质素真系有啲而差嘅。 哦，系啊， 紧 要。今日我哋早啲录完之后，大家可以早啲休息。 都唔会啊， 唔会啊。 即系今日又要讲一讲，下个礼拜要再有啲嘢录啊嘛，我哋， 啊， 所以都要再讲一讲咁样咧。 系啊，好啊。其实咧，即系我哋背后咧都系做好多嘢先至可以咧，令到我哋而家晨光第一线成型噶嘛，系咪？我即系唔系净系大家谂住我哋6:00到10:00咧。就十点就可以收工，其实我哋就唔系。 你呢句行山300字唔使讲噶，白元浩。 系啊， 冇人会理噶，亦都冇人会知噶。即系大家只会见到，哎，我哋6:00到10:00，哎，讲完就收工啦。我成日见得太多人写呢啲嘢。 系啊， 你哋真系舒服啦。但系背后棉干水湿嘅嘢，冇人会理会嘅。所以我都即系，尤其是冬天咧，我都唔再讲啦。知唔知点解啊？ 吓，点解？ 因为慳翻啖氣暖肚啊！ 啱啦，係啊，其實我哋應該做多啲 making off 啊，即係例如每一個 segment 啊，或者我哋每一個環節個構思啲 making off 咧，又等聽眾了解，哦，原來呢一嚿嘢係咁嚟嘅喎，咁樣 又唔得喎， 啊又唔得， 因為如果做 making off 咧，咁我諗嗰個 making off 嘅時間可能要做48小時，你先至睇到我哋做嗰4小時嘅節目，所以都係嗰句咧，盡自己嘅能力，做自己覺得可以做到最好同最多嘅嘢就 OK 噶啦， 啱啊。呢、这个亦都系咧，即系各位听众听完之后，今日嘅一个目标嚟嘅。 Yes 啦。 好，我哋转头再打俾你啦，钟哥，转头再倾过。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哇，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时候，咁啊，梗系要同大家讲下有啲咩地方可以到一到去一去啦。嗱，而家咧就11月13日啦，秋高气爽嘅时间，星期六日咧都系嘅。咁啊，喺香港方面啦，亦都有红叶噶，咁啊有几个地方咧都几值得咧就推介俾大家嘅。第一，当然咧就系大家非常之熟悉嘅元朗大堂嘅枫香林啦。咁啊，不过咧都系要搭完车之后啦，就要行少少嘅。如果你少少路都行唔到，咁点算啊？仲有几个地方可以介绍俾你。嗱，韩国好多大学嘅学员咧都有赏樱同埋赏红叶嘅理想地方嚟噶，香港都有噶。例如咧就系中大嘅美园湖啦，都一样咧会喺秋天嘅时间开满红叶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去到咧就系大学嘅东铁站 C 出口啊。如果你谂住，喂，我系住喺九龙区嘅，有冇啊？有啫，有一个叫做港版加拿大湖景啊。诶，喺边度啊？原来青衣公园啊，一到秋天嘅时间咧，公园咧就会落，即系好似落叶咁样，呢啲红叶咧相当之靓嘅，咁大家咧都可以去。仲有咧就系、是例如将军澳嘅宝康公园，同埋咧就是、如果你行得山嘅，都可以试下去咧就系、是、北区嘅乌蛟藤，都有好多嘅红叶可以俾大家欣赏噶。 错过你的心。

不会因为欠缺经济能力而无法寻求公义。任何人不论国籍或居住地，如果成功通过经济审查及案情审查，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办理在香港法院审理的案件。法律援助处是香港法治的基石，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品尝喜爱的味道，用音乐调配极美味的音符，制作听得到的香气，用耳朵感受香喷喷的歌曲。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号，音乐哀思系列，日本料理歌曲集。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啦，六点三十五分啦，咁啊嚟到第二节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出边系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1%，咁啊今日啊星期五啦，咁啊都系惯常，大家都足以称呼佢做 Happy Friday， 咁希望大家咧真系星期五嘅时候可以 happy happy 片啊，快快乐乐就变得 happy happy 片，就系中叫做咩啊？中文式嘅英文啊！今日2020年嘅11月13日，咁啊，继续咧喺朝早嘅时间，白卷号都会喺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哋。早晨， 晨光百科。 啊，晨光百科。当我哋朝头早食蜜糖嘅时候，唔知道你会唔会可以窥探得到故中嘅奥秘呢？咩叫奥秘？有啲咩特别嘢喺入面呢？啊，蜜糖、蜜糖水，其实我自己呢都系好喜爱。我特别细个嘅时候呢，每日朝头早呢都会冲下蜜糖。咁我记得细个中意嘅花蜜呢系橙树花蜜嘅蜜糖。咁我嚟冲水，我自己就觉得好好。咁当然啦，你话一啲基本嘅智慧，即系用冻滚水去到开呢、這、一个，就唔好用热水去到开，咁啊会系先至叫做润到嘅。如果唔系就会破坏咗咧，即系蜜糖滋润我哋嗰个嘅功效。不过要留意，原来有唔少不法嘅商人，佢哋制造假蜜糖，鱼目混珠。点样鱼目混珠法呢？究竟点可以分别真假嘅蜜糖？对一般嘅消费者嚟讲，的而且确咧系一个好难嘅难题嚟噶。好啦，喺 BBQ 烧烤嘅时候，我哋查上嘅蜜糖又系点样呢？点样先至叫做真正嘅蜜糖？假蜜糖又系点呢？好啦，我哋先睇下烧烤蜜糖，原来只不过系一个名称嚟嘅啫。实质上，我哋就要睇下佢嘅标签，要知道佢嘅成分。我哋望一望先，如果主要咧都系果葡萄浆、砂糖、水以及少量色素，到最后是最后啊，先至出现有蜜糖呢一个字嘅话啦。基本上一般成分标签咧系由大至到细，即系同我哋细个小学排队嘅时候由矮去到排到高，啱调转，佢由高排到去矮，即系由最大嗰个排到最细嘅蜜糖排到最后，代表咧就只有零点几个百分比先至系蜜糖，所以根本不可以叫做蜜糖。所谓的蜜糖是指在天然的环境底下由蜜蜂采回来的花蜜，经过纯化与分离之后的一个成品，就没有就添加任何糖的成分在内，才可以叫做真正的蜜糖的。我们都要分别一下假蜜糖有哪三大种呢？好，先看看假蜜糖大致可以分为完全使用高果糖糖浆调制而成。哇，系用高果糖糖浆调制而成，真系唔见蜜糖两个字。好啦，第二种真嘅蜂蜜渗入去高果糖嘅糖浆， 都有少少蜜糖，不過比例咧就可能係好少啦。就正如頭先所講，一啲燒烤嘅蜜糖啦，佢會將蜜糖嘅比例個蜜糖嘅次序擺到最低嘅，企圖魚目混珠。好啦，蜜糖食用糖水啊，即係蜜蜂食用糖水產出嘅一個叫做蜂蜜，咁都唔叫做咧係蜜糖嘅，淨係聽個名字都好容易混淆啦。首先咧就系完全使用高果同糖浆调制而成 100% 假蜂蜜啊，其中咧就完全没有呢一个蜂蜜嘅成分，咁啊自然亦都咧就系冇蜂蜜入边所含有一啲嘅酵素等等对我哋有益嘅物质啦。所以头先提及第一个完全使用高果同糖浆调制而成，根本咧就系最假嘅假蜜糖。第二种咧就叫做使用真蜂蜜同埋高果糖浆混合嘅假蜂蜜啊。第三种咧就即系所谓啊，而非让蜜蜂采花蜜所出产嘅蜂蜜，消费者就难以好简单咁样嘅形式去到鉴别嘅，只能够依靠咧就科学家使用一啲叫做稳定同位数分析检测。好啦，太难啦，呢个唔讲。好啦，咁我哋都要理解到咧，就系最主要就系嗰个叫做食物营养标签，睇下佢蜜糖嗰个比例有几多。仲有一样要注意，好多人误以为咧就系蜜糖佢有阵时会变咗啲有啲嘅白色嘅结晶体。其实咧，如果系正当嘅纯蜜糖咧，佢哋通常都会有标签就喺度话结晶体咧系属于正常嘅反应，可以安心食用等等嘅字句，佢亦都会教导大家噶。不过好多人咧都会误以为呢啲嘅就系因为蜜糖变咗质啊，蜜糖劣质或者纯度唔够。其实呢个系一个天然啊自然嘅结晶现象，不同种类嘅蜜糖嘅结晶程度亦都系不一样。天然蜂蜜主要咧嘅糖叫做糖类成分就系葡萄糖同埋果糖啦。当气温介乎13或者咧就系含水量低于 20% 嘅时候，咁啊葡萄糖就会咧就释出结晶体，白花蜜啊、冬蜜啊、荔枝蜜啊、油菜蜜啊、红柴蜜啊等等嘅葡萄糖含量高嘅蜂蜜，亦都容易较为咧就变咗呢啲嘅结晶体出嚟噶。蜜糖结晶属于正常的现象，以白色就为上品的。咁啊，质地滑润，香气浓郁，以葡萄糖含量高。咁啊，德国人几乎就直头攞嗰啲结晶体就当佢糖咁用添。咁啊，睇下你中唔中意啦吓。咁啊，有阵时我觉得唔同嘅智慧都可以试一试嘅。如果下次屋企嗰啱蜜糖有啲白色嘅结晶体，我估我都可以试下攞佢当糖咁样用，唔知道味道又甜到去边个位咧吓。甜甜地，咁又可以加翻少少酸酸地嘅柠檬汁入去，咁你嗰杯嘅蜜糖水咧就更加多层次啦。冇柠檬汁唔紧要，听翻首歌都可以有酸酸地嘅感觉，或者啦吓。6:42嘅时间。 我算不再有那美丽结局，与你重燃爱火。风中凄清的一个，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在那夜竟是错。留恋情是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无心人是你，令我热炽热爱，一切没期望。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只想一生在寂寞内静如绝情来伴我。我伤心将消失中的深爱都寄予在这首歌。伤透了我，唱着心酸的情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与你重燃爱火。风中凄清的一个，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 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在那夜竟是错。留恋情是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无心人。 呢首歌歌曲系吴启贤啊，《心酸的情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钟哥。 早晨，早晨， 早晨啊！但系钟哥头先咧，我讲开呢一个嘅蜜糖啦，即系神功百科。 啱啱就系讲紧呢一样啊，听紧。 系嘛？咁我真系想问，其实你有冇饮蜜糖嘅习惯，去到养住把声嘅咧？ 你问得啱啦。 吓，点解咧？点解？你而家饮紧？ 哦，我咪飲嗱，咁我係食啊。點解咧？因為我通常都會買嗰啲比較結身啲嘅蜜糖啦。 哦，識食喎、啊。 有啲係即係好似你芭比喬嗰啲咁樣啦。 係。 有啲咧就會結身噶嘛、 嗯， 或者有啲食頭係固體添啦。 嗯嗯 咁我就會選擇係結身啲嗰只嘅。 嗯。 咁然之後每朝我都會食一小羹。 哦。 咁咧就我嚟即係令到自己多啲滋潤啦。 嚇、 啊。點解咧？因為好奇怪嗱，我唔知道其他人會唔會咁樣啊？呢個係我個別例子啫，即係我要再重複係我個別例子啫。我成日流鼻血噶嘛。 哦， 咁就算係夏天，我都會間唔中都會流一流鼻血。 咦，係啊，等我多啲揾包紙巾旁一旁身先，萬一你，阿聰哥流鼻血啦。 咪所以咧，如果你以後見到我做住下節目，無端端攝張紙巾喺個鼻度，唔使大驚小怪。啊，咁。但是很有趣的，我每一次流鼻血飲蜜糖呢、 嗯、 就會即刻好翻。 咦、 咁如是者呢，咁如果特別是冬天而家開始乾燥，你知百分個濕度得60%多70%多咁樣㗎咋嘛。咁乾啲嘅時候呢，我飲咗蜜糖先出街嗰日、 嗯、 又冇乜事㗎喎、 哦。 但係一唔飲呢好靈奇， 走出 先。即刻流鼻血㗎。 哦，係呀。 好靈奇。當然啦，我又係嗰句啦、 啊， 個個人體質唔同嘅， 係、嗯、啊 係 啊。 咁最好問翻你哋即係相熟嘅醫生或者註冊嘅中醫師咁樣。 嗯。 咁、哦、另外有一樣嘢啦，咁我成日聽人講話關於蜜糖，你唔好朝早飲啊。點解咧？佢話朝早飲蜜糖係唔好嘅。 有啲咁嘅事？ 夜晚先飲。嗱，所以有一句説話咧，叫做朝鹽晚蜜啊嘛。朝早就飲鹽水。 係。 夜晚就飲蜜糖啊嘛，有句説話叫朝鹽晚蜜咁樣噶嘛。咁咧當然咧呢句又係。唔知係咪個個都通用啦？又要問翻， 係 因人而異啦。問翻你哋嘅醫生或者註冊嘅中醫師咁樣啦。咁就話，如果朝早飲蜜糖咧，其實個功效唔係幾好嘅，夜晚飲好啲。嗱、 哦， 個個人都唔同，個個人都有唔同嘅睇法、嗯，或者有嗰個身體特徵咁樣咧、 嗯。 我自己咧就慣常就朝早食一羹。 嗯。 咁然之後飲少少暖水。 嗯。 咁嗰日咧，我就會內臟裏面就會感覺到好啲咁樣， 有啲暖流喺度， 有啲暖流啦，係啊，所以好靈奇嘅，一到呢啲咁樣嘅，即係六七十度嘅咁樣嘅百分之相對濕度， 而家51添啊， 嚇， 係啊， 食個羹， 你係食兩羹啊，今日 食兩羹先得啦，係 啊， 所以蜜糖係我必需品嚟嘅， 喂，好啊，咁就好啦，揾到自己必需品啊，咁啊真係正啊，即係可以日日都潤一潤咁精精神神就出嚟啦嚇，咁我哋轉頭見啊，鍾哥。好唔好啊？转头再见。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星期五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咁啊，当然喺我哋后花园入边啊，有啊花艺师安安喺度啦。你好啊， 早晨。 系啊，今日有啲咩花可以介绍俾我哋咧？ 喂，呢、這个星期咧，大家都听到咧啲学生哥啊，咁话咩流感肆虐，学校都要 close。 系啊，系啊。 是啦，咁我流感我諗下，其中一樣嘢呢就係可以種檸檬。檸檬呢其實係即係可以即係增強你抵抗能力啦、 嗯、 即係可以對抗流感都有少少幫助㗎喎。咪聞到檸檬嘅清香呢其實都會精神啲嘅。咁、我諗下不如講下檸檬啦，唔一定要種花同埋種草嘅。 喔、鼓勵唔到喎，諗住你係話會唔會有啲花可以驅走啲病毒。喔、突然真同我哋講種檸檬喎、都 OK。 成日都講花唔會咁易俾你估到嘅。 好嘢啊！嗱，咁啊，檸檬係咪好似攞粒檸檬核咁啊，擁落啲泥嗰度，咁就佢會種到，同埋種幾耐佢先至會出到嚟嘅咧？ 嗱，咁我分兩步驟，首先講係點樣種啦。咁仲有兩種方法嘅，一個就係可能用檸檬籽啦，即係你見到 cut 吸咗个柠檬之后，中间有啲柠檬嘅籽，咁将啲籽咧都要咗一啲时间嘅，即系嗰啲柠檬心滑啦，即系叫滑，放喺碗里边啦，就要日日换水，首先要浸甩咗佢表面嗰层皮先。 系， 咁七日之后个皮就个膜咧就会甩咗。咁其实你搵一个咧透气啲嘅盘就摆落去，咁跟住当然要加啲泥啦，个面就加啲碎石啦，咁就大概十日左右咧就生出啲。牙啦，咁跟住咧就可以揾个大啲嘅盆，23日左右咧就会有条个苗出嚟啦。咁跟住咧就会慢慢你再施肥淋水咧，就应该会长出柠檬噶啦。呢、个就系盆栽细细嘅，用种子开始种 的。安，我想问，如果到有柠檬嘅果实，即系有一嚿柠檬俾我望下嘅时候，使唔使等半年噶？ 咦，唔使噶，唔使噶，几个月得噶啦。咁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咧，就系啲人中意简单啲，可能系接叫。接枝， 接枝法， 系啦，咁啊可能将佢你已经生长咗个柠檬，将佢剪咗枝节啦，跟住嗰啲咧，其实咧就会都会做到嘅，咁佢会快啲嘅，可能会快啲会生长啦，咁、由种子开始啦，咁、但系咧，其实佢生出嚟嘅柠檬咧系会细啲嘅，咁当然啦、永远都系咧由乜都冇，由种子开始生长嘅，咁出嚟嘅果实咧。咩都系噶啦，一定系大啲嘅、如果你系话啊一个已经长成咗，营养已经用过一次啦，跟住生长咗出嚟嗰棵柠檬树啦，跟住再接枝，攞佢个枝谷枝部，再将佢种嘅话咧，一定系营养少啲嘅、哦，可能会快啲，过程会快啲，但系个果实咧会。短啲，即系会即系细啲咯，冇咁靓咯。 咁我又好好奇啦。既然我哋即系后花园啊种柠檬啊，其实都系好事嚟嘅，咁啊令到大家嗰、那个抵抗力可以增强嘛。啊，柠檬有冇柠檬花可以俾我哋有欣赏下嘅咧？ 冇啊，柠檬就系柠檬噶啦，有柠檬叶咯。 有柠檬叶。 同埋咧，嗱，如果你要嗱，唔想加咁多嘢啦，通常都系咁噶啦，就去买啦。其实有柠檬嘅盆栽嘅，其实有。当然，柠檬嘅盆栽会比较大啲咧，就唔系话好细只。通常好似你見到杜鵑花咧，你花開見到咧，都會擺喺地下比較大盆啲啦。嗰啲好似你過年啊買桔咁啊，咁嗰啲咁樣嘅檸檬咧都有嘅，你可以買翻屋企擺都 OK 嘅。咁照樣淋水啦。咁呢個咧就係檸檬嘅種植。咁如果你唔中意嘅話咧，就買翻去擺。擺咧就有太陽，因為檸檬咧通常都係需要太陽嘅。 係 冬暖夏涼。咁你知啦，平檸檬係意大利即係都好出名噶嘛？點解咧？因為意大利。比较热啲有太阳，咁、所以当然有太阳嘅时间咧，佢先至会生长得好嘅。 哦，喂，你有冇啲特别嘅技巧咧？又话啲柠檬点样种会唔会酸啲？点样种又特别嚟讲就会甜啲咁样嘅咧？有冇啲呢啲嘅讲法？ 柠檬咧就一定系酸噶啦、就唔会特别甜啲。 我睇你花艺师有冇啲特别啲符 fit 咧，可以搞柠檬啊嘛？ 你有嘅，你即系结果之后你摘之后再加糖就会甜。嗱，種嘅過程咧，其實你想首先你唔好講話酸唔酸甜唔甜咁簡單先啦，呢啲先啦，啲複雜啊，即係總之生長都出到個檸檬出嚟先啦。你施淋水同埋施肥要緊要，同埋你一個好重要的步驟，你生幾都生唔到檸檬嘅，就係、你經常有一個修剪嘅步驟，將枝節咧要剪，因為佢生。即系可能嚟嚟去都见到都系啲点解棵草咁样嘅，点解出唔到啲柠檬嘅？就系、你太多叶啊，攞咗佢啲营养。咁、所以其实剪咧、修剪咧，就系对于种植柠檬咧系其中最重要嘅一样嘢。 哦，咁我又问啦，如果我见到佢有叶，我又剪晒佢，咁佢就肯定有柠檬啦。我可唔可以咁讲？ 唔系肯定嘅，都要睇你施肥啊，好多方好多。因素令到嗰棵植物或者係嗰棵果實係會唔會生長？你有太陽啦，如果你一路都唔淋水啊，咁啊死啦，係咪先？同埋呢啲檸檬呢啲咧，其實本身佢好 juicy， 入面有檸檬汁有水，其實淋水都好緊要嘅。經常即係見到，即係其實尤其秋天嘅時候咧，都要淋下水啊，咁樣咯，保 持飽滿啲。 系啦，施肥好紧要，施肥一定要施肥料。咁、施肥料嗰啲就一定要去问清楚，我唔可以搵花肥嚟到施佢啦，定系啲专系果实嘅肥，加肥料系都好重要嘅。 哦，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埋安安咧，就系、有冇话边一个地方嘅柠檬啊最野味又最容易种嘅咧？ 你讲紧买翻翻嚟，咁一定意大利啦。但我相信香港冇乜意大利嘅柠檬树卖咯，嗰个都铲晒，应该都系国内啊，或者台湾啊，或者东南亚比较多啲。你因为意大利可能有种子俾你，咁你变咗你就要都要自己去搞啦，呢啲自己要种。但如果你现场买嘅咧，通常都系东南亚、国内或者系台湾嘅啦。 明白，咁大家可以谂一谂啦。抗疫期间啊，除咗花之外，我哋都可以种下呢个柠檬啊。今日就唔该晒安啦，下个星期再见。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6:54嘅时间，同大家再睇睇天气先啦吓。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3%嘅。啊，揭揭报章嘅时间咧，发现咧就有一个叫做本港首架咧就系电动嘅无障碍小巴嘅消息。好啦，咁啊，经常咧都会有好多唔同新嘅车种啦，喺我哋嘅城市嗰度咧就行嚟行去嘅。咁啊，今次咧就见到呢一款咧就系第一次登陆香港啊，成为本港首架咧就电动无障碍嘅小巴。咁啊，寻日嘅时间亦都喺香港科学园举行咗一个咧叫启动礼。咁啊，更加邀请到咧就唔同界别嘅人士咧就望一望先。好啦，我哋都睇一睇呢一个嘅无障碍小巴。呢一个咧就长7米啊，纯电嘅一个智能无障碍小巴啦。咁啊，用咗咧就系一啲高效能嘅锂电池。咁行车嘅时间当然不会排放呢一个嘅污染物啦，每次咧只系需要30至60分钟，即系半小时至一个钟啦嘅充电，佢就可以咧行200公里啦。咁其实都几多，应该系足够咧就一日咧去到使用嘅。啊，装置首次咧就应用喺小巴嘅一个叫做自动紧急刹车系统啊。当车道偏移咗警示系统同埋叫做疲劳。驾驶警报器嘅时间啦，大幅度咧就可以话提高咗咧，就系车嘅行车安全。咁啊，佢哋当然就希望即系生产商啦，就话到零排放咧就有助改善咧路边嘅空气质素，亦都希望咧有更加多唔同嘅设施咧可以帮助一啲叫做相健嘅人士，同埋咧有更加多嘅措施去到协助司机去到咧就系驾驶嘅时候啦，就可以咧更加安全啦。暂时呢个小巴啦，就净系得一架啫。不过个感觉咧，就点样去到理解呢？就好似我哋喺如果机场坐飞机嘅时候咧，咁我哋有阵时都未必系直接一个通道可以上到机噶嘛，可能要坐一啲接驳嘅巴士噶。咁佢就好似一个接驳巴士嘅 mini 版咁样。咁啊入到入去嘅时候咧，咁啊见到比较上多咧就系一啲空旷嘅位置，座位数目比较上少，咁亦都方便咧就系轮椅上落嘅。咁啊入到入去嘅时候啦，咁啊空间宽阔感咧都几强嘅。咁啊亦都可以话哇。估计啦，坐入去嘅个感觉都系好电动噶啦，因为佢全部电啊嘛，就唔会咧就有一个大幅度嘅摇晃，反而就 feel 到佢而家啲电动车嗰啲马力咧都几好，同埋嗰个声音都唔同，咦一声咁样就已经开始行噶啦。咁希望咧多啲咧就洁净嘅能源喺我哋嘅城市嗰度行，咁啊令到我哋咧就可以打低呢啲污染物，咁啊打低呢啲病毒咁最好啦。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朝早嘅时间空气又特别好，唔使打低啲病毒，都希望大家可以吸收到新鲜嘅空气。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1%。 影画卡、阿通与漫画，将 Batman 讲到太夸。I don't know why， 惊讶，也是有最精彩那段，不该看勇士背后那座利马。Yeah， 非但实身过，总有些可怕，空手挡到点样挡吧？你叫我上，我马上去吧。手工请感谢一下，当赤手攀上大厦，你可帮我吧，还好吗？问世上有几多爱，永不讲价。 能当蝙蝠侠好友，敢死的心定必有。为你做过的，就像拒绝长寿。无论你想拯救宇宙，或坐于木底望月球，仍永远有我充当副手。这个宿命，你一句叫我挡，我挡，即使中枪，我死人。

是 Sammy 喎，早晨啊 ，Sammy。 早晨啊， 你好啊。 先提提大家咧，有单交通意外嘅，咁、就系咧，因为交通意外影响啦，咁啊，揸车嘅朋友咧，记得啊，系不能够由宝林路啦，右转入去秀茂坪道去翻顺利村方向嘅，咁啊，揸车嘅朋友咧，记得咧行过就都留意翻现场指示啦，同埋暂时一带交通都挤塞嘅，咁啊，讲多次嘅位置啦，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啊，咁揸车嘅朋友咧系。不能够由宝林路右转入去秀茂坪道去翻顺利村方向嘅。咁另外咧，马鞍山路咧同样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啊。去马鞍山中心方向咧，近住富辉花园咧，快线都仲系封紧嘅。隧道方面啊，咁啊，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就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都有车龙啦，排到去小沥源。系啊，朝早都系繁忙。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加田村路面方面都还好，只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 考考 Sammy 先， 哇，好惊， 唔惊，用咩好惊啫？交通嘢嚟嘅啫嘛，问亲你嗰啲都系，仲惊啊？ 系仲惊。 假如我而家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我头先听到咧喺呢个大佬山隧道，同埋呢个狮子山隧道都开始咧。有啲車龍咯， 係 咁。如果我嘅我目的地係九龍啦，咁樣即係都係九龍觀塘或者係九龍塘咁樣啦。其實係咪真係行翻我嚟九龍塘，係咪真係行翻思瑞會快啲咧？而家呢個時候， 其實係嘅，思瑞係好少少嘅， 係。 系啦， 即系个车龙嘅问题， 同埋都睇你去边啦。譬如话，如果 观塘当然系大老山啦。 系啦，咁如果譬如话你去荃湾， 如果黄大仙咧， 黄大仙， 黄大仙其实思瑞同呢一个大老山出咧，其实出咗之后个车程都系差唔多嘅啫。 其实我朋友成日都讲话，地球系圆噶嘛。 唔该晒啊。 路路畅通啦，大家 路路畅通。我问多你一个问题先，唔好走住。见你今日答到咁样，喂，我今日朝头早咧揸车翻嚟嘅时候，见到个情况。咁我喺呢个思瑞一出嘅时候啦，咁啊直行就系条天桥沿路落去咧就窝打路道啦。咁啊思瑞出，如果突然间即刻去转左嘅时候咧，转左嘅方向咧，我就会见到系咩咧？就系落去黄大仙嗰一边嘅。好啦，如果落黄大仙嗰一边嘅时候咧，咁啊，我见到成条路咧，都封咗咁样。如果遇到呢啲嘅情况，其实我可以，假如我系深宵两点几三点先出，我系咪都可以运输署嗰度揾到啲叫做封路嘅指引咁样嘅咧？ 哦，系噶，系噶，运输署嗰啲通常都会有一啲封路公告嘅，其实佢个官方网站都有噶啦。 哦， 系啊。咁不过如果你话其实可能有啲太过即时好新嗰啲突然紧急维修咧，咁可能咁运输署都未知啊嘛，咁嗰啲啊无法避免啦。 哦，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吓。 都系噶，咁另外咧，啱啱 Didi 入咗嚟啊，佢同我讲话咧，宝林路嗰个交通意外咧就清咗啦。咁不过咧，我相信到车龙有待消散嘅。 系， 咁啊，都系小心咧。 啱啱通咗，好嘢喎，通啫嘛。 通啫，通啫。 走啦，冇你嘅事啦，唔该晒 Sammy。咁啊，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下出边嘅欧啦，早晨啊，阿欧。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陈哥，早晨，早晨。 你等等先啦，又有个交通啊冲翻入嚟啊 ，Sammy， 你等等先啦， 讲埋先。咁就系咧，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咧，近住码头角度咧有交通意外啊。咁啊，都系要嗰句啦，小心啲啊！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度咧系慢西啊，慢西，慢线啊， 慢线， 慢线，慢线有交通意外啊！ 俾你激死啊！好啦，冇你嘅事啦，阿欧到你啦， 乜嘢啊？ 咪系咯， 咩讲讲咩？ 慢线啊，慢线啦、啊，读到你咁 hea， 认认真真讲多次一阵啊，通姐真系，唔好以为通咗个宝林路啊吓，咁啊，即系土瓜湾嗰边啊，我冇记错，都要整整佢啦。 冇错冇错。 今日第一样嘢讲，除咗天气之外咧，咁啊咁多交通意外。小心揸车先啦， 梗系啦， 醒啊！唔好以为礼拜五可以放松啊吓，上到驾驶座嘅时候咧，好似啊高达嘅驾驶舱咁样啊，你真系要认真揸好自己部车，就好似揸好个高达咁样啊，你都唔想自己部车同埋自己部高达受伤噶嘛？ 梗系啦，不论你系揸高达啊，定系揸呢个揸鼓都要小心啊！ 系啊，讲得冇错，喂，你太近碰撞，搞到人唔好。自己傷咗架車又冇得用，又要入廠啊！所有嘢都唔好。好，轉個角度咧，講下天氣。今日天氣咧啊，繼續都係天朗氣清嘅，不過太陽就冇出到嚟啦。今日咧相對雲量咧多翻好 多啦。望去天空咧，好似一幅油画咁样，咁啊，仲要系欧洲嘅油画咁啊， 咁靓， 系啊，真系好似咧，我哋旧时细个上美术堂咧，咁啊有一种画画嘅方法叫点描式啊，即系咧有一个彩盘啦，或者接咗啲 acrylic 啦，即系油彩啦，咁你点咗之后点点点点点，咁啊有啲白色，有啲蓝色，有啲灰色，有啲深蓝色咁样。今日嘅天空嘅景致就 系 咁啊，吓， 都几有达文西嘅感觉噃。 系啊，好似有啲诗意啊，同埋阿小白讲得啱啊，今日吹咧。吹咩风啊？ 吹 欧洲风啊， 欧陆风情 啊，系啊，欧洲风啊，咁啊，希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啦。有啲放假嘅心情，可能睇嘅嘢咧都特别啊，有啲放假感觉一啲嘅。咁啊，风势依然都系有噶，除咗有欧洲风之外，咁样咁啊，天朗气清，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都相当之高啦。咁啊，呢个时间咧要交俾小白继续详细啲讲埋个天气先。 好啊，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啦，初时系天气干燥嘅，咁而家都干干地噶啦，稍后渐转多云，以及有一两阵嘅雨，咁啊最高嘅气温系25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咁啊下周初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噶，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5%啊。 我系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绿色和平代表。早晨，阿晨。 Hello， 早晨。 嗱，我知道咧，旧年有一件事咧，大家都好深刻噶啦，就系亚马逊森林大火。咁但系咧，可能好多香港人咧都会觉得，其实同我哋嘅距离咁远，都唔会话好大关系，又或者对我哋嚟讲好大影响啫。 系啊，咁所以咧，今日就讲下究竟点解会关大家，尤其系香港人士啦。咁旧年咧就大火啦，今年好似冇乜消息，但系其实咧，今年咧就系更加系连续第二年就系录得有史以嚟最大嘅火灾啊。咁但系原来咧，所有嘢咧都可能关大家碟上面嗰排五成熟嘅牛扒事嘅、哦。咁就系因为佢嘅来源咧，好可能系嚟自巴西嘅委林肉啦。咁我哋可以讲翻而家大火嘅情况先啦。咁其实而家喺巴西嗰边咧，仲系烧紧嘅。咁全球最大嘅热带雨林亚马逊森林咧，就好似头先咁讲，就已经系第二年经历有史嚟最大嘅火灾啦。咁喺2019年又烧成点咧？2019年咧嘅烧毁嘅面积咧，就已经系有100万公顷咁多，咁就相等于咧9个香港嘅陆地总面积咁多嘅。咁而今年2020年咧，就系、是、近10年嚟咧就系、是、最严重嘅。我哋喺6月开始啦，就已经跟进嗰头嘅大火情况嘅。咁到9月嘅时候咧，个火头嘅数目咧就再增加紧，而且佢波及嘅范围咧就唔单止系森林啊，仲有隔离嘅草原啦，同埋一个最重要嘅湿地都系波及到嘅。 嗱，其实听阿纯你讲咗咁耐咧，都知道亚马逊森林大火嘅严重性啦。咁但系到底同我哋食唔食牛肉又有啲乜嘢关系咧？唔通个火灾？嘅起因系同班牛有关系？ 火灾咧嘅起因咧就绝对唔系天灾嚟嘅，系100%人祸嚟嘅，就系嚟自一个工业化嘅农业啦，铺路啊，同埋就系要有个位喺度俾大家放牧嘅。咁喺巴西啦，牧场嘅场主同埋呢个土地嘅掠夺者咧，就会透过放火去清空嗰个地方，咁跟住就去扩展佢哋嗰个农业嘅事务啦。咁根据一啲估计啦，牧场嘅放牧咧就系直接造成咗巴西亚马逊地区80%嘅毁林情况。咁所以咧，可能你而家碟上面嗰个巴西嘅牛扒咧，就有机会系嚟自于呢啲咁嘅非法嘅毁林农场。咁我哋咧就叫呢啲叫做毁林肉啦。 咁有冇一个实质嘅数字，知道大概其实系有几多肉类系嚟自巴西呢一啲非法嘅畜牧业嘅咧？ 咁其实我哋睇翻数字啦，就系、是、香港嘅肉，大家都应该会谂到啦，就系、是、主要就系入口为主嘅，而巴西咧就系、是、其中一个主要嘅入口大国啊，对于香港嚟讲，咁尤其啦，就系、是、有3间嘅巴西嘅大型肉食公司咧系最多嘅，就系、是、叫做 JBS 啦、Marfrig 同埋 Minerva， 咁佢哋咧其实就已经系世界国际间都已经系恶名昭彰噶啦，咁佢哋咧就系啱啱就系香港最主要嘅牛肉嘅供应商之一嚟嘅。 雖然佢哋咧就都有承諾過，就話啊，我哋嘅供應鏈咧就會同非法毀林嘅活動無關，但係去到最近咧都發現，其實佢哋雖然話直接無關啫，但係佢哋嘅間接供應商咧仍然係由呢啲咁樣嘅違法嘅行為咧去取得呢啲牛肉嘅產品，跟住再供應俾消費者嘅。咁香港啦，就係、是根據統計處嘅資料咧，喺2017年嘅時候咧就入口咗71万吨嘅冷凍牛肉。咁當中53%咧就係、是、嚟自巴西嘅，咁、而根據一啲貿易資訊嘅網站咧，就發覺香港喺巴西入口嘅冷凍牛肉之中咧，有60%都係呢三間惡名昭彰嘅公司供應嘅。 嗱，我聽完你咁講咧，我相信有好多消費者咧都會同我一樣嘅，就係、是、覺得如果我哋都知道係呢三間供應商所提供嘅牛肉咧，又係嚟自巴西咧，都應該唔會再想幫襯噶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哋點樣可以識別到係呢三間供應商所提供嘅牛肉呢？ 咁其實咧，大家除咗留意來源之外啦，都可以再要求大家嘅去買嘅零售商，包括譬如超市咁樣啊，咁就睇下佢哋有冇一啲適當嘅標籤方法嘅，就標明佢哋嘅供應商係嚟自邊度啦。咁如果寫到明係呢三間嘅供應商，咁就當然唔好買。咁另一方面咧，如果佢冇標明嘅話咧，其實都大家可以要求超市就係可以將自己都進行一個內部調查，咁佢就可以超市就要求翻佢哋嘅供應商啦，就確保呢啲牛肉咧就係、是、嚟自於正途嘅，就唔係呢啲非法嘅巴西毀林商咯。 明白。聽完你咁講咧，我都覺得原來咧，雖然好似身處香港咧係好遠嘅一個地方，但係咧只要我哋咧留意嗰個肉類嘅來源地啦，盡量減少去買呢一啲非法畜牧業嘅牛肉啦，咁希望可以咧久而久之改善到呢個問題啦。 係啊，冇錯。咁不過講到最尾咧，如果大家可以嘅話，就梗係多菜少肉啦，咁、就唔使再煩惱呢個問題， 亦都健康啲啦，嗬。 係啊，冇錯。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嚟自綠色和平嘅阿順，我哋下次再傾過啦。 好啊。 嘅歌咧，嚟自 Lisa 嘅作品，叫做《炎》啊，火焰嗰个炎啊，咁啊，一首嘅歌曲嚟自一套嘅动画电影《鬼灭之刃》嘅《无限列车》。我寻日夜晚第一日上映嘅时候，我去咗睇啦。 你都忍唔住去咗睇，哇！我所有朋友都去咗睇咯。 系啊， 就算系咪佢嘅 fans 咧，都要入去叫做享受一下呢一部动漫电影啦。因为文说话好热血嘅咁样，亦都系喺日本方面票房咧系 number one 咗，好劲抽咁样。 亦都系即系日本历年嚟讲，暂时第四啊票房。 咁啊，有日本嘅記者咧，就前排見到啊，早兩三日見到宮崎 駿，宮崎駿啊嘛，抌緊垃圾， 係啦，跟住就話啊，宮崎駿神咁樣，我唔識 點解失嘅神， 係啦，咁啊，宮崎駿啊，點啊？你覺得《鬼滅之刃》超越咗你喎、啊？你點睇啊？咁樣咁啊，宮崎駿咧就根據日本媒體翻譯翻中文嘅報導咧，我唔識日文啊嘛，咁佢就話哦，唔係太關我事啊，我冇睇啊，我都係繼續抌垃圾先啊，咁樣跟住。就有一个咁嘅过镜，嗰、那个画面咧，好似我哋平时睇卡通片咧、突然间会有啲乱入嘅情况噶嘛。跟住喺《鬼灭之刃》入边，突然间 我见到宫崎骏过场啦， 跟住过场，关唔关我事啊？唔关我事，冇嘢啦，我抌翻垃圾先啦，跟住入翻去抌垃圾咁样。 系， 不过几有趣呢、這个。 不过说穿了咧，其实成嗱，我唔剧透啦，但系成套嘅电影咧，我自己觉得，如果唔系睇开《鬼灭之刃》漫画或者电视版嘅话，其实你系追唔到佢讲咩嘢嘅，你完全。唔會知佢做咩，其實佢都有佢打交嘅場面好睇啦，音效好靚啦，咁但係你唔會知道入面嗰個內容咧，佢係想講啲乜嘢嘅，咁所以都要補下集先入去。不過其中一樣嘢，我覺得佢之所以會咁火熱嘅原因咧，咁我尋日睇完之後，我真係見到咯喎。漫畫嘅對白亦都喺電影版嗰度咧會出現嘅，咁而家正值叫做即係大家都艱難嘅時候啦，咁啊見到入面嘅主角咧會即係講翻一式一樣喺漫畫出現嘅對白嘅時候咧， 好有鼓勵性。 哦，那種鼓勵性又出嚟咯，即係可能就係因為咁就叫做咩啊，撼動到或鼓動到大家咧，對嗰種嘅熱血嘅盼望。 係講得啱啊嚇，咁啊要對未來咧有信心咁啊，亦都咧相信每一個普通嘅人咧都有降魔伏妖嘅能力啊嚇，咁啊自己都要肯定翻自己價值。咁啊，《鬼滅之刃》就想知道多啲咧，啊港台都好多平台可以知道嘅。咁啊，小白嘅《天空海闊》咧，就可以聽下《鬼滅之刃》嘅作品啦。 係啊， 咁啊呢個《尋常侍應真造》入邊咧，阿子龍又會講下《鬼滅之刃》啦。 係啊， 二台院線咧 又會講， 又會講下《鬼滅之刃》，所以都有。好多嘅平台咧， 咁我听下二台院士又点讲， 系啦，可以吸引下大家啦。即系其实唔同节目咧都有唔同嘅面向去讲翻呢一部电影作品嘅，咁所以呢个都系期盼之中。啊，小白讲开日本咧，讲下佢隔篱嘅国家南韩咧。喂，南韩咧都有啲新科技推出咗，几有趣啊！ 咩嚟噶呢个？ 就系咧呢个空中的士，咁啊成个亚洲入边咧，暂时啊系喺呢个南韩方面咧就首次咧就试飞啦咁。 我知道呢个空中的士嘅概念咧，本身喺中东咧， 系 我哋真系估唔到喺中东嗰度已经开始 嘅。系啊，原先系杜拜嘅， 系啊， 咁因为杜拜系劲塞车啦， 同埋杜拜啲人劲有钱啦， 系啦，咁佢哋。如果錢同時間係相對咧，或者錢同埋時間咧係等值嘅話咧，咁啊，喂，我有好多錢喎、換翻啲時間嚟先，所以就搭呢、這個空中的士，同埋佢哋最好就係佢哋嘅城市設計咧、城市規劃嘅時候咧，已經咧喺每棟大廈上邊有個圓咕碌，即 係 有個停機坪咁樣，咁你就可以飛機升降咯。咁、香港就好多嘅天台都係水箱啦，俾人哋拍無間道啦。 浪衫 你系警察，边个知系浪衫啦？或者依家好啊，好在有啲商厦都可以装一啲太阳能嘅板啦，俾大家叫做悭下电啊。 不过如果系揸直升机，我成日都谂咧，揸直升机嘅时候望翻落，哇咁多太阳能板，哇反光又下低反翻上嚟添。 啊，都真系唔知道啊！香港就你话可唔可以推行咧？可以嘅，咁但系就陆上嘅交通都未搞得掂， 水上的士都水上 的士都搞到啊，都唔知 都唔知等咗几多年啊！水上的士 咁啊。唔好講香港，只係講翻南韓先。喂、這個南韓嘅空中的士咧，其實都係一間中國嘅企業製造嘅。咁啊，試飛當日咧就由首爾市其中一個地方起飛啦，跟住環繞咗咧西江大橋啦、麻浦大橋等等咧，飛行咗 3.6 公里嘅飛行嘅時間咧就持續7分鐘。咁啊，首爾市嘅代市長啦，徐正協啊出嚟表示，空中的士咧係人類夢想嘅未來交通工具。咁啊，我覺得呢句錯嘅。 人類夢想嘅未來交通工具咧係竹蜻蜓，係竹蜻蜓。 唔係， 我想 clarify 翻佢， 可唔可以隨意門啊？ 呢個都係 開門啊，到仲好過竹蜻蜓。 隨意門咧好麻煩，小白 點會、啊？ 知唔知麻煩喺邊？ 咁鬼方便 嗱，唔係淨係話女士，有啲男士都係咁噶。三心兩意、 啊、 一上到架的士，唔該喺 ABC 大廈落啊，諗多兩諗，咦，仲有五分鐘，sorry 啊師傅，都係唔喺 ABC 大廈落啦、 啊啊， 轉個彎上面有間快餐店嘅嗰度落，我未食早餐咁樣。嗱、啊，隨意門啊，唔可以三心兩意啊，因為你諗一個地方啦，ABC 大廈咁樣開門就係 ABC 大廈啦，諗多兩諗。哎呀，头先系谂住去ABC 大厦转左嗰间快餐店噶，系、哎、咁又要喺叮当个法宝袋嗰度好大力咁样扯翻栋门出嚟，冻喺度，跟住先可以去第二度。 其实叮当咧都几大力噶，佢入边嗰啲法宝咧好多件，好鬼大件噶佢。 讲得冇错，仲有一样嘢。即係竹蜻蜓比隨意門好嘅地方喺邊度咧？竹蜻蜓可以隨意去啊嘛，同埋即係食翻呢個啦，空中的士啦。 喂，但竹蜻蜓我聽過佢冇電喎，但我冇見過隨意門冇電喎。 咁啊，真係唔知啊，要攞翻本叮當出嚟啊，或者哆啦 A 夢出嚟講下。 南韓呢、這個空中的士，空中的士咧，佢係直升機嚟啊，定係啲特別改造嘅車輛？ 其實佢好似航拍機咁樣，但係大架版嘅航拍機咯。咁、航拍機通途total 有六七隻嗰啲螺旋槳啦、或者發 佢就係咁啊，六七個螺旋， 係 咁啊，真係好有未來感。 即係個大嘅航拍機咁樣，咁啊入邊可以坐到兩個人嘅啫。咁啊，空中的士咧，目前喺全球咧都冇統一嘅技術標準嘅、南韓政府咧已經制定咗一系列咧相關領域嘅發展規劃㗎啦，以培養咧呢個空中飛機的士。的士司機、 暫時我都未敢坐，我希望佢發展成熟啲先啦嚇。 好。 每朝六點到十點，梁榮忠、崔傑彤、阿歐、林慧、白元浩，香港電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对部分中国企业进行投资。华盛顿认为受影响的企业是由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路透社报道，这些企业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监控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英国传召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关注香港四名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表示，英国会持续就香港违反自由和权利发声，并且要求中国履行国际法规下的义务。较早前，外相林涛文向国会议员表示，新规定导致四名民选议员资格被取消，明显违反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再一次违反承诺，削弱香港高度自治。英国外交部亚洲事务大臣亚当斯又说，会仔细考虑是否制裁中国和香港官员。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再次要求外国政客立即收回干预香港事务黑手。发言人不满外国政客诋毁全国人大常委会涉港决定，表示從政者效忠國家並非中國獨創、香港獨有，而是公認的國際慣例，各國皆然。試問哪個國家會允許分裂國家、顛覆政權、勾結外部勢力的人擔任議員等公職？發言人又質問哪個國家會放任議員背叛誓言、違反法律而不承擔法律後果？少數外國政客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是赤裸裸雙重標準，強調中國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據是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少數外國政客動輒拿中英聯合聲明講事，試問哪一個、哪一條、哪一款賦予外國干預香港事務的權利？全球新型肺炎個案突破5400万宗，累計129万人死亡。美国单日新增病例再度超过10万宗，累计1050万宗的确诊。美国公共卫生官员和专家警告，所有疫情指标都向危险方向发展。 美国连续第八日单日新增病例超过十万宗。美国国会就新一轮纾困方案仍然僵持，现时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要求同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商讨新一份方案，但被拒绝。共和党认为民主党要求的拨款过高。另外，欧洲疫情未有舒缓迹象，英国单日新增33,000多宗，是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高。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天气干燥，稍后渐转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涌道咧，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度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慢线受阻啦，影响到挤塞，龙尾就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度咧，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排到去油丽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而家龙尾就去到龙窝村。咁另外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咧，宝达村一段啊挤塞嘅，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深井一段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兆康港铁站咧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福亨村。荃锦公路落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莫思颖 Ruby， 是协恩中学的中四学生。在2020年7月，和我的队友黄雅珊、梁心月、郭恩宁、邓晓兰参加了世界青年科学及科技馆夺得生物及化学组别的金奖。我希望将来可以参与和医务相关的研究，帮助到不同的人。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啦，朝早7:37嘅时间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星期五嘅时候，我哋有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啦。今日星期咧， 梗係先望一望咧香港嘅本地嘅運動員啦。嗱，女飛如何思培咧，咁啊之前兩日嘅時間啦，又有好嘅消息啦。佢喺國際游泳聯賽啊，咁啊放棄咗主項目之一嘅100米自由泳啦，全力咧就攻擊呢一個咧就200米嘅自由泳，咁啊更加咧就以1分51.19秒啊刷新咗自己保持嘅短池亞洲紀錄啊嚇，咁啊進佔史上最快嘅史上第四名。哇，好犀利啊！呢、這个 女飞鱼啊，呢、這个 女真系女飞鱼啊！咁啊，同应届嘅奥运冠军比咧嘅世界纪录咧相差0.76秒。咁啊，嚟紧嘅时间，希望咧佢嘅成绩啊越做越好啦，系咪？咁啊，进军埋呢一个嘅奥运啊，最好啦！ 正所谓游得快， 好 世 界，冇错啦。咁啊，奥运方面咧。如果舉辦得成啊，我哋梗係希望何詩蓓可以有金牌啊，係咪先？好啦，咁但係奧運方面咧，咁見到東京奧運佢哋而家咧就有少少舉棋不定啊，都係受到呢個疫情影響，嗱已經延遲咗一年噶啦，咁而家都話到最主要咧就會喺明年嘅春天。去到決定更加多嘅措施，除咗咧係佢哋都期望咧係有呢一個嘅觀眾入場啦，咁但係入幾多咧？咁啊，例如而家日本嘅 J League 同埋日本嘅職業棒球咧，其實佢哋都係有人數限制嘅，咁暫時咧東京奧委會咧就話以呢一個嘅形式咧去到參考咗先，可能咧。会系最少期望有一半嘅入座率，你知啦，啲入座率好紧要，你回唔回到本？ 系啊，卖唔卖到？ 卖唔卖到啲 吉 祥物 嘅锁匙扣咁？ 系啦， 系嘛？ 吉祥物嘅圆心笔啊，呢啲都好好卖噶嘛，系咪先？ 不过我自己睇 J League 咧，都见到啲观众朋友咧好克制嘅，亦都好守规矩嘅。 系啊， 咁因为佢哋就会戴咗口罩啦，而且并且唔会饮食同埋唔会讲嘢嘅，佢哋只会咧劲用掌声咯，即系总之主队攞咗波啦，跟住啪啪啪。 系啊系啊系啊！ 咁、 啊、 客队攞波嘅时候就冇掌声，鸦雀无声。 系啊，唔饮食咧都系一件事嚟嘅。咁你只要除口罩，好似我寻日夜晚讲多一句，咪睇呢个鬼灭嘅电影嘅。咁、去到戏院嘅时候，见到出音幕嘅 flip 咧几得意喎。佢就话到不准饮食啦。咁、但系佢就话到咧系设有呢一个嘅 饮食区 外卖服务。咁、我想，我嗰日喺度谂啊，我买咗啲汽水热狗咁啊外卖，咁我又几时食好 咧？有个小食部嗰啲吧台区。 哦，喺翻嗰度食噶嘛？ 好多電影院都有，不過唉，當然啦，呢、這個都係疫情嘅，希望唔好再持續啦。 當然啦，當然啦， 我都好想喺戲院入邊食翻花生 啊！我都係啊！講埋呢一個咧，東京奧運先啦，咁啊，佢哋而家就話到啦，好啦，嗱，人數方面就視乎咧春季到底嗰個疫情啊發展會係去到點啦。咁同一時間咧，亦都咧就要諗埋啦啊！如果東京奧運舉行嘅時候咧，咁啊初頭就話到，如果要入境啦，就話外國嘅人士、外籍人士就唔可以喺14日入邊使用佢哋嘅交通。工具啦，系咪？咁你点样出入你就自己谂啦。咁、但系而家就话希望放宽埋呢个措施，即系越嚟越多嘅措施咧会放宽嘅。咁同一时间都希望佢哋平衡到呢个疫情嘅即系控制问题，因为咧。近呢幾日都見到北海道、東京同埋大阪三個地方 又嚟了啊， 係咪？係啊，呢三個地方咧都過百宗嘅即係確診報道喎。咁、所以都要特別審慎啊，特別係東京啦，東京係主辦嘅城市啦， 重中之重啊， 重中之重啦。咁啊，北海道嘅窄房其實亦都會有馬拉松嘅，咁、所以亦都係一個幾著眼，會經常睇到咧就係北海道同埋東京兩個地方嘅疫情嘅進展係會點樣。咁、一有消息又同大家講下啦。 係作為體育迷咧，就真係好想睇到東京奧運發生嘅。不過疫情。有陣時大家都估唔到啦，咁啊，主要角度咧講 NBA 方面啦 ，Westbrook 啊 ，Russell Westbrook 咧就提出離隊，咁啊，火箭隊咧就有機會再拆件啦，咁啊，係咪都仲係大胡子下登咧一個人打曬咧，就要睇下咧第時啊，即係嘅成件事嘅發展啦。根據 ESPN 嘅報導咧，雙 MVP 嘅組合 Westbrook 咧，再加上咧下登啦，因為未能夠睇清楚球隊未來嘅前景咧，因此同管理層咧展開咗會談，咁啊有啲資深嘅記者透露咧，阿韦少咧已经表明咗想离队嘅意愿，咁究竟啊去定留咧，留又收几多钱咧？呢啲咧都系啊，睇下事件继续发酵啦，转个角度，不如讲埋一打拳啊，擂台上面嘅情况啊，哇，前世界重量级拳王泰神， 泰神啊， 系啦。復出咧擂台咧，同呢個萊利宗師嘅大戰咧，將會喺啊記住呢個日子啦，11月28日舉行嘅。你可能會話記住有咩用咧？都睇唔到實體到嘅、有網絡片段， 梗係啦， 隨時咧會有網絡直播啦。呢啲咁備受關注嘅重量級拳賽，同埋今次泰臣打都唔係齋為錢嘅，即係佢係想即係鼓勵下唔同嘅年輕人啦咁樣，因為佢都始終54歲啦嘛。泰臣上翻擂台系等于咩咧？伊巴希莫维 系 這個新冠肺炎好翻，再倒掛入波， 冇錯啦， 幾有鼓勵性， 繼續嗰種女報式嘅橫掃。 伊巴希莫域呢個年紀仲可以倒掛入波、啊，你還有勇還有原因放棄踢波嗎？ 冇藉口啊！ 系啦，你还有原因放弃操练吗？还有原因放弃举铁吗？你睇下泰神54岁，心口仲胀卜卜，系咪先？佢仲要咧讲出呢一段对白啊！通常咧嗰啲拳手咧咪开嗰啲 press con 嘅，譬如我就系、是红色拳手啦，你就系蓝色拳手啦，咁啊中间就会喺张平台嗰度，大家着到西装骨骨咁样嘅，跟住咧就话哦， 你一言我一语啊！ 系啦，今次嘅比赛咧就由小白对阿 O 嘅咁样，咁啊将会喺边度边度举行，大家密切留意咁样啊！小白咧就有4条金腰带嘅，阿 O 就得3条，够唔够去打咧？究竟今次？但系咧年纪方面系一个因素，重量方面系一个因素啦，跟住咧两个咧。临尾完嗰个记者招待会嘅时候，两个就会头碰头咁样啦，跟住咧就会有啲推撞嘅，通常即系会突然间要叫做有啲火气，特登做出嚟。 嗰、那个系影相时间嚟嘅， 系啦，跟住大家就哇好嬲啊！究竟会点咧？会即场打咧？系唔会即场打嘅，通常都系有两三句推推撞撞，啲经理人就会出嚟拉住咁样啦。咁啊，泰神咧就面对镜头讲咗呢一句啊，佢又话：我今次咧已经付出所有，赢唔到咧。我就会去死咁样， 哇哇咁尽啊！讲到 几型啊，几 man 啊！ 成日都话过头说话唔好讲， 系嗱呢啲当然系美式啊，美式大家睇咁多荷里活电影《虎胆龙威》系列啦、啊，你明我讲咩？佢应该都真系唔会去死， 佢应该佢 比喻嚟嘅， 佢煲咗成辑《虎胆龙威》 系啦， 先至系去呢个 pass con 比喻嚟嘅，你大家都明白啦， 明白明白明白， 太神呢啲叫咩？语不惊人。誓不休，點樣先去到好盡呢？就係、是、將呢啲字眼搬出擂台嗰度啦。咁啊，11月28日就火拼呢個萊利宗師啦。咁啊，泰臣話今次咧翻佢17、18歲嘅體重啊，更加去翻咧佢10年前嘅身體質素，可以話即係逆機靈啊！即係有啲美魔女咧， 呢個直頭係 美魔女成日話逆機靈，54歲等於34歲咁樣係嘛？咁啊泰臣都係啊，54歲可能等於34歲，逆機靈打拳啊嚇！咁啊小弟好期待啦，咁希望咧星期五嘅早上咧，大家咧精精神神打場好波。 早上7:46，听紧有 Fiesta 灿烂一次，每朝6点到10点，梁咏忠、崔洁彤、阿 O、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早晨，钟哥，早晨，阿 O， 早晨，晨光嘅听众， 点啊？ 早晨啊！ 我今日又有调查带翻嚟啦，我又有数据啊！ 咁赶啊！ 系啊， 你数据迷，即系嗰啲数据宅。 你直头叫我做数据童啦，不如 数据数据宅啊！报告啱， 报告童， 报告童啊！ 报告童， 同我哋一齐报道。 嗯， 系啊， 系啊，系啦。喂，我想问一下，喺讲呢个报告之前，你哋有冇呢个储蓄嘅习惯咧？ 梗有啦。 几时开始有呢个储蓄嘅习惯咧？ 入行就储蓄噶啦。 佢一入行先储蓄。 有一个前辈叫梁荣忠话：，喂、阿 O 啊，你赚到嘅钱咧，记得买砖头啊！我话点解啊？因为衣件都系咁噶。哦，咁啊，我想做衣件，啱咯。咁你赚到嘅钱就买砖头啦。嗱、呢一句。 说话，简直系启迪咗个人生，简直系我投资嘅 启迪咗你嘅心灵啊嘛， 投资嘅启蒙啊！ 你唔好真系走咗去买一嚿砖头啊！ 梗冇啦， 冇啦！ 你见我今日今时今日仲可以坐喺度做节目，你就知道我好努力储钱啦、啊，系啊！ 我哋细个嘅时候有个某一间银行嘅广告就播到开行噶，就系咩积聚沙成塔， 积少成多， 积少成多。咁、特别咧就送埋一个佢哋银行嗰啲外观嘅钱啱俾你，就叫你储钱。咁、所以咧咪害我一生咯。 咁点啊？咁咪储钱咯。 即系储个钱啦，入边嘅钱咯。 你即系储 储够咗， 储满咗之后完咗系嘛？ 你要记住个时代真系唔同咗啦，储钱系唔够嘅，我哋要懂得投资，投资先至用。乜你储钱，譬如你储十蚊，你永远都系得十蚊啊嘛。但系你要懂得投资咯。嗱，记住啊，我应该知啦。投资同投机系唔同嘅，你千祈唔好捞乱，你唔好攞啲辛苦储翻嚟嘅钱去投机，要攞嚟投资。 嗯，唔识就唔好乱咁嚟，但系系咧，储钱就系第一步嚟嘅。 咁当然啦，你第一个我嚟投资嘅钱都系由储翻嚟嘅。 你讲起钱啱咧，我就话点解 有啲后生仔唔系好借翻嚟嘅？我睇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连续剪两次啊，孖剪。 嗱，头先我点解问阿 O 话咦，你咁迟话即系入行识咗钟哥，你先储钱咧？因为细个时候咧，真系会俾银行呢啲储蓄计划，即系佢有一啲咧系小朋友噶嘛，你每年嗰啲利是钱咧、就会推出一啲好特色嘅钱罂嘅，我都好记得我第一个咧就系、一间银行咧出咗一个兔仔嘅钱罂，系、啦，仲会着灯嘅添，咁所以 边只兔仔？ 其实同系啦，长耳朵嘅，长耳朵嘅、 即系唔系主题嚟嘅。 我嗰阵时唔知佢有冇 crossover 到咁细个鬼识咩、但系其实同间银行而家谂翻转头，点解会有只兔仔都唔知？嗱，狮子你又明啊？系咪先？边一间银行同兔仔有关系咧？唔、知，而家都谂唔到。 咁你有冇留意一样嘢？通常钱罂咧都系不会透明的嘅。 系啊， 即系钱罂通常系会你睇唔到里边噶嘛？点解啊？ 因为惊，因为好引诱啊！你见到里面有钱，你咪想攞佢出嚟咯，想挖佢出嚟咯。 系啊，等你摆咗入去之后咧，你唔知道究竟里边仲有冇钱啊！ 哦，即系出奇蛋咁，我好惊奇啊！ 可能你入咗落去之后贬值，你都唔知嘅，就等于我哋而家储钱落银行一样啊嘛。你摆咗啲钱入银行，你唔会去金，唔会去个金库嗰度开嚟睇下，我有几多钱喺度？你睇唔到噶嘛？我哋储咗嘅钱。打保嗰啲假象嚟噶嘛，你唔会见到实质嗰嚿钱喺度，所以即系从细咧就要养成一个习惯，你储钱咧就系储咗之后你睇唔到， 唔好拧翻转头，系啦， 都 系直至你即系借咗人嚟钱你要还嘅时候， 你就喺度 啦啲钱啦，所以你嗰个兔仔咧一定有个圈，圈套。 好啦，讲完呢一只几十年前嘅兔仔咧，讲翻呢个报告啦， 系 好好啊，我都觉得醒晒。嗱，呢个报告咧就系关于香港人储蓄嘅习惯嘅。咁啊，但系咧睇完嗰个结果出嚟咧，好多网民咧都话唔系啊嘛。咁我哋就即管睇下呢个报告出咗嚟系点样啦。咁咧就话呢一个嘅存保会啊，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咧，最近就委托咗香港民意研究所咧进行咗香港人储蓄安全感指标嘅调查。咁调查就发现咧，佢调查咗1000个受访者啫吓，就近七成嘅受访者咧都有储蓄习惯，都 OK 啊。咁 啊， 七成嘅人有储蓄， 三成 你储到一蚊都系有储蓄习惯，系咪先？ 咁另外嗰三成应该就可能第一就可能即系入不敷支啦。 系啦，入不敷支， 一蚊都储唔到。 系啦，或者佢真系呢一排系冇收入啊，直头系啦。咁啊，一阵间都会讲下点解有三成人冇储蓄习惯啦。呢七成受访者咧。每月平均储蓄有7000蚊，大约 多过我啊！ 系啦，嗱，当中咧仲要有唔少人咧系储到10000蚊以上，即系呢七成人里面咧有三成嘅人系储到10000蚊以上喎，每个月。咁报道出街之后咧，就好似我咁样啦，哇，好多人咧喺度热议，唔系啊嘛，储到咁多钱咁样。咁不过我后屘谂一谂，以前我都曾经试过，就系唔需要交租嘅时候，嗱，如果我同屋企人住。燈油火蠟咁可能屋企人已經俾啦，咁啊租咧已經唔使自己俾啦。咁嘅時候你又真係儲到好多錢嘅喎，可以。 你當你屋企人係乜嘢？你當你屋企人係乜嘢啊？ 養育我，養育我嘅恩人。嗱，但係 即係你唔使俾翻家用屋企嘅，食屋企住屋企，家用又唔俾。 嗱， 你當屋企人係乜嘢？ 你聽埋我講先。 呢個係金句嚟嘅，佢嘅創作就係一陣。我哋下個禮拜一就會 講呢句嘅。即係食屋企住屋企，家用又唔俾。 唔怪之 當屋企人係乜嘢？ 愛家有責就係咁解啊！原來 思想家， 點解嗰四個字？ 梁永忠曾经讲过，家 就是会带来微笑，还会带来一张床，你无论遇到什么事 都 不用出去租酒店的，你回到娘家就可以 了。但是这样、家用当然要俾啦、但系同你成个租加埋你出面自己去即系经营一个屋企咧，系争好远嘅。即系可能即系讲真，屋企人妈咪咁样，佢唔会要你俾咗半份粮佢噶嘛。系啦，即系你可能俾几千蚊佢，佢已经觉得啊 OK 啦。咁你有钱你自己储或者自己使啦，自己用啦咁样噶嘛。咁但系你自己出去租屋嘅时候，所有嘢都一阔三大，仲要譬如你唔系同人哋合租，你自己一个人租嘅时候，真系好难每个月储到即系10,000蚊或者7,000蚊咁样。 所以咧，我奉劝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温馨提示啊，即系俾所有嘅家长们辛苦啲。我哋买两层楼，点解咧？第二层楼租俾自己个仔，咁你横掂个仔都系帮人哋供楼，不如你帮我供一层楼啊！我嗱，你计翻租俾我，我你租我一层啦，我俾即系譬如你租10,000，你俾翻10,000我咁样。 父母有能力，我觉得。其实佢哋都真系会噶， 成日发生 嘅 呢件事。 系咪先？但系咧， 十个父母有九个都系做紧同一样。 但系父母咧系会俾层楼个细路住啊，唔系租层楼俾个细路住。 错啦，依家都用咗租嘅方法啦。 系咩？ 系啦、租嘅方法，同埋咧罗列得好清楚噶，即系水电煤咧就系包租公俾，即系父母俾。但系咧，上网费咧就要自己俾。 咁但系供楼钱咧， 供楼钱都系要交翻租俾爹哋妈咪。 哦， 系啊，依家系咁嘅模式噶。 咁、如果我有两个细路咧，咁间屋点啊？变劏房咯，即 系 劏开佢，三个点啊？再劏， 再劏咯，系啊， 就可以租多啲。 共居嘅模式就系咁样发生咗啦、不过头先 Kitty 咁样讲咧都啱嘅，即系如果同屋企人住就灯油火蜡，以至头先讲上网嗰啲钱都悭好多啦。 其实或者大家 share 咗咯，叫做就算你有份负担都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同女朋友住或者同男朋友，出嚟一起住咁样，咁可能呢个数字对于佢哋嚟讲咧，都算系几多啦？点会储到7,000蚊啊，或者10,000蚊啊 ？Kitty， 不如将个报告俾翻我讲，好似你越讲越 sad 咁样。 我唔 sad， 我哋两个相对好似讲得好似好轻松咁样。你越讲越系好似谂紧啊，呢、這个月交租好似都未过俾个 好紧啊嘛， 系啊，紧啲系嘛？ 咁样嘅态度先系储到钱。我同 你 讲，你唔好以为我越讲越 sad 啦， 冇嘢嘛， 使唔使饮啖水冷静下 ？OK 啊，但我又唔会将我个善款数字话俾你。你有冇氹我啊？真系噶，自己越觉得 唔好搵我啊！ 我猜佢 你，俾个兄弟你啊！ 咩啊？唔使， 咪都系嗰句，借得好先都还， 系啊， 还得到先借。 你呢咪魔鬼咯？咁啊，讲翻呢个报告啦，里面都有讲嘅，即系点解即系香港人会储钱或者即系储到咁多钱咧？咁最大嘅原因啊，根據呢一個報告所講，大概有六成嘅受訪者咧就認為儲蓄嘅最大意義係，你估下？ 習慣 買樓咯， 令生活更加有安全感。 係啊， 就係安全感呢三個字。係、我自己都認同嘅，尤其是即係出咗嚟做嘢之後咧，你大人大咗，你覺得好多嘢咧自己掌握唔到，即係幾時有病痛啊 ？Touch wood 屋企人有病痛啊，甚至只狗仔有病痛啊，即係所有嘢都係錢嚟噶嘛。咁你突然之間有一啲突如其來發生嘅事咧，你就會變得冇安全感啦。如果冇個錢旁身，係啦。咁有時譬如你睇電視啊，或者睇劇啊、新聞都好啦，有啲人可能真係冇個錢旁身，只狗病咗咧，都要去到嗰個診所嗰度。同姑娘讲唔好意思啊，同医生讲可唔可以 set 住先啊？即系你都唔会想有咁嘅情况出现。 Kitty 讲呢个对白咁似我个保险经纪咁样讲，阿蒙生，如果你屋企只狗有啲咩事，嗱你都唔想你屋企人有事啊？点样可以令到你增加安全感呢？我哋公司推咗新 product， 安心二计划， 安心二储蓄计划， 系安心二储蓄计划，只要你储蓄，你就好安心，仲好容易添，你生活过得。 佢又冇讲错噶，佢都系将个事实讲俾你听啫，为你好啊，用心良苦。 系咩？为我 系啊！再加上你谂下而家呢个环境，我觉得即系过去呢一年半载或者呢一两年啦、更加令到人对于自己有冇叫钱旁身系更加着紧啊。 啱嘅。 经历过一个咁样嘅即系经济危机、或者一个疫症，大家会觉得哇，原来好多嘢。呢咁多，我相信好多人都会觉得係我呢一世人里面未遇过咁差嘅环境或者咁突变嘅环境。咁所以可能喺呢一个时势之后，大家就会对于储蓄啊，甚至头先啊钟哥讲嘅投资啊等等所有嘢保险啊，都会有一个嘅唤醒囉。即係我系咪需要为我嘅将来计划得更加好 呢？咁但係你呢个报告有冇再讲落去，就话到底去到乜嘢银码先至会有安全感呢？ 非常好，多谢你帮我踢咗落去。 佢咧就有讲到，有冇一啲嘅储蓄目标？ 這個、 真系咩？咁我考下你记唔记得咯？嗱，咁佢有一个咧，访问佢哋一个年储嘅目标，即系一年你希望储到几多钱咧？ 一年啊？ 一年系啦，数以年计，你觉得咧？ 好难估噶。 如果系真系一年咁计。最基本入場費應該10,000蚊個月啦，即係大約10-12萬咁上下啦。 係呢個報告真係你做嘅。咁呢個嘅 呢個報告真係即係完全講得出 係啦。佢個 range 咧就係話係113,000至到128,000，即係大概佢哋希望個目標可以儲到10,000蚊左右啦。咁受訪者咧就相信即係自己表示啊，如果儲到幾多錢有一嚿。就叫做有安全感咧，就係50萬以上就有安全感啦。咁當然啦，有啲網民就話嚇50萬做到啲咩啊？而家 唔係啊，所以咧你永遠儲唔到50萬嘅，點解啊？因為你儲到20萬嘅時候咧。啊，都唔知我嚟做乜，不如使咗佢啦。咁、你永遠使咗之後，我哋再儲過咯。跟住再儲嘅時候，一去到20萬，不如再儲過啦。 係，喂，但係咧，如果有小朋友又唔同講法喎、有小朋友咧就要多啲先有安全感啦。即係根據呢個報告咧，就話儲到74萬咧先至有安全感。 一個小朋友啊嘛。如果兩個呢是不是 double 先？ 好 誇張喎！如果一年要儲140萬，真係、你年薪起碼要有300萬先可以儲到140萬。 唔係，即係最少有74萬嘅 積蓄啊！ 積蓄係流動資金，係自己可以用嘅，咁佢哋就覺得有安全感啦。 即係你言下之意，如果儲唔到70幾萬，唔好生仔住啊嘛。 係啊。 唔係咁安全感嘅嘢都因人而異嘅，即係有啲人中意好冇安全感，好刺激㗎。 嗰74萬就咁擺喺銀行啊嘛，你輕鬆做下啲投資，投資又未必獲利喎。 哦，所以好多女仔同男仔讲：你俾唔到安全感我啊，系因为你个户口冇几多钱。 系啦，所以今日开始咧，可能大家都要即系谂下自己嘅储蓄习惯到底应该系点，尤其是系家长们啊吓。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乜嘢都闹，你闹少一日得唔得嘅啫？ 阿妈，细佬又抢我啲嘢玩啊！ 英国作家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曾经讲过，欢乐嘅笑声是家中嘅阳光。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今日大家都要开开心心啊！ 大致多云，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爹哋同你讲中交通意外，码头冲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道慢线有交通意外咯，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噶。码头冲道去红磡，近住码头角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系去沙田方向啊。管道里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影响到窝打老道啦，去沙田方向龙尾就浸会桥面。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支隧出九龙排到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慢车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喺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挤塞龙尾福亨村，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教育局联同国家教育部合办2021-22学年内地高等教育展网上博览。俾学生同家长多啲了解内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计划嘅详情，同香港学生喺内地升学概况。教育展喺网上举行，想知多啲，可以喺12月5日到11日上 www.studymainland.hk 睇下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近嚟天气开始转凉，好多人都急不及待要打边炉食烤肉。日本和牛当然就是不少食客的头号食材啦。但到底怎样才算是和牛呢？在1944年，日本国内将牛隻分成四个种类，包括黑毛和种、红毛蝎种、日本短角和种和毛角和种，还禁止外来种和原生种交配生育，100%本地原生种的牛隻才可以称得上是和牛的。至于我们经常听到 A5 和牛到底又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日本食用肉等级认证协会的统一规格来的，代表和牛的级数。英文字母分 ABC， 是指牛隻去除皮毛和内脏之后可以食用肉的比例，而数字就分1-5，用来分辨肉的色泽纹路和油花分布。 A5 当然就是当中质素最高的极品和牛啦。 声音演绎缤纷 二台通识六十秒。 港式奶茶，港式蛋挞，港式烧卖，港式鱼蛋，港式鸡蛋仔，耶、yeah! ！ 香港地，港实力啊，更加港食力。全新电视节目《港食力》，主持人黄大军分享饮食心得之余，更加同你轻松论尽时事。 讲嘢最紧要有牙力，睇电视紧要拣港食力。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财经第一线。 好，咁啊，今日又要睇下市况啦，当然要请我哋嘅好朋友出场先啊，中哥 Kitty， 系啊， 系咧啊，呢、這个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啊，中哥 Kitty 啊，我星期五愉快。 不过先问咗，系啱啦，啱啊 ，Dicky 讲星期五，先问咗先，今日系咪不宜投资啊？因为话晒今日都系 好黑系嘛，今日星期五，黑 色星期五，星期五。 嗱，正所谓呢个世界咧，永远都系我哋记住一个说话，就系唔好唔信邪嘅。 哦，咁啊，可能 因为今日 有啲玄机系嘛？ 星期五系啦，呢个黑色星期五就唔系嗰啲感恩节嗰个星期五吓，销售由红转黑嗰啲 Black Friday 嘅真正一个。即係傳統上啊嚇，即係大事物用啊，喺外國人心目中嘅呢個黑色星期五啊，即係星期五13日啦。但點講都好，今日係咪不宜投資呢？都睇下你揸住啲乜，揸住啲短倉、空倉，或者係買咗紅證啊、put 輪嗰啲，可能好啲咯。咁嗱，即係應該咁講，好簡單總結下咧，就係、是、尋日就係焦點所在，就一定係騰訊嘅業績啦，話曬佢都係。恒指最權重嘅股份，咁其實都 OK 嘅，上揚嘅，即係唔曳嘅咁。 咁啊，但係咧，即係有少少即係美中不足咧，就係尋晚咧美股咧，其實即係一開始基本上道指已經跌嘅啦。咁但係咧就一路跌咧，就個跌幅擴大。雖然真係最尾市其實跌幅都略為收窄，咁但係咧三大指數都好顯著下跌嘅。咁我諗幾個原因啊，一就係話對於咧美國而家疫情。可以用失控嚟形容咧，市場都開始擔憂，就話即究竟個經濟係咪真係如履薄冰咧？咁當然啦，聯儲局嘅主席鮑威爾亦都啱啱有講到未來經濟嘅展望，咁佢嘅言論都係唔係保守咁簡單啦，係其實都即係喺佢嘅言談裏面都即係充滿悲觀嘅一啲預測。咁佢都有講到嘅，啲人會話：喂，有疫苗咯喎！咁即係佢嘅意思就即係話：喂，十劃都未有一撇啦。雖然佢唔係講中文啦，咁但係咧，我嘅理解就係咁樣啦。咁仲有咧，就係話實際上個經濟係唔係真係可以因為有疫苗之後即係叫做即刻叫做病除，睇嚟都仲要觀察多一段好長嘅時間。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儲局嘅言論咧。就唔係太理想啦。咁再者咧，就見得到即係大家都會開始擔心，即係譬如話英國誒會唔會又真係又要再次 lockdown 咧？即係話又要封城咧？咁啊，美國咁而家個疫情咁樣真係好失控嘅狀態。咁當然亦都可能係因為之前選舉啦，可能人與人之間接觸又多咗啦。咁喺而家呢一秒鐘，好似係咪即係當佢係冇嘢咧？當佢流感咁就算咧？咁但係呢個係係嗰個死亡嘅風險都唔低嘅疫症嚟嘅噃。咁所以我諗即係喺呢刻即係當然拜登如果佢已經即係上咗場，咁佢就話唔理啦。總之封城全部 lockdown 三個禮拜，即係希望大家冇曬事。咁但係唔會發生啦呢樣嘢。咁同埋冬季嚟臨，亦都係惡劣咗，所以即係。當歐美市場都係好明顯咁跌咧，今日港股咧其實都見到譬如啲 ADR 啊，或者係好似尋日本來早段都受惠於騰訊嘅業績，佢自己嘅 ADS 嘅價阿里巴巴美股咁全部都由高位回翻曬落嚟啦，都已經嚇。 係咁啊，頭先 Dicky 都有講騰訊啦，咁啊其實尋日騰訊嘅 ADR 都幾好嘅原先，但係好似頭先 Dicky 咁樣講啦，有啲都蒸發咗咁樣，咁但係出嚟份業績係咪都像樣咧？而且睇到个新业务价值个增长系咪都持续喺度咧？以腾讯咁大只嘅一个股份，个盈利能力系咪仲可以持续再睇好，以至股价扑翻上去600蚊，系咪都系轻松入樽咧？咁啊，交俾 Dicky 多讲几句啦。 好难太轻松啦，即系其实都非战之罪，唔关佢事。理论上业绩系好嘅，甚至乎咧，即系你话纯粹讲第三季嘅业绩。比市場預期都要好得多添。咁佢哋自己都講㗎，譬如話佢哋主力嘅業務當然都係手機遊戲啦。咁海外嘅業務推展嘅進度呢，以至到個反應呢都相當啲唔錯。咁但係呢，即係當面對即係佢哋管理層都接受訪問講就喂，咁而家監管喎，咁而家即係螞蟻臨上市前埋門一腳，跟住又唔俾佢上，就話要加強互聯網金融嘅風險嘅管理 ，OK， 咁跟住咧就喺4/1，本來就購物日，大家諗住咧就係啦，真係買下啲平嘢嘅時候，又出嚟就話而家要咧就係話反壟斷嘅監管嚇，即係發現咧好多內地啲互聯網企業咧都係所謂嘅即係寡頭式嘅壟斷嘅，哇！咁即係呢啲嘅指控咧，其實即係對於騰訊嚟講，咁佢哋都會講噶。其实我哋就比较集中做呢一啲，例如即系唔系一啲即系监管当局好着眼监管嘅嘢嘅，即系佢讲就咁讲啦。我哋做手机游戏嘅啫，做呢啲即系社交平台嘅啫。 全世界都有咁多社交平台，咁多嘅手机游戏，唔系我哋玩晒嘅咁样。 系啦，讲就咁讲啦。咁呢啲系真嘅，咁但系唔好忘记咯。咁佢自己都一个。寡头垄断嘅呢一个支付系统， 系啊， 亦都投资咗好多寡头垄断嘅企业。咁当然投资企业呢啲咧就冇咁直接，譬如京东、拼多多，咁佢哋都有业务啦。咁同埋美股嗰边咧就拼多多业绩好好，咁但系拼多多业绩好好，反而就反映得到好似阿里就真系慢咗落嚟。所以我有个咩睇法，我就觉得腾讯今日都未必可以即升到或者升到好多，虽然业绩都系好，咁阿里可能仲要继续偏远都唔出奇。 可能冇寡头垄断得翻只小米，因为喂大佬我出手机嘅啫，人哋都有出啦，我真系冇垄断咧。 这个就真嘅吓，呢个都系我即系日前喺某啲专栏度讲，或者即系自己拍片讲嗱，这个好客观，因为。 即係講真，佢而家就算你話哇市場只不過上翻啲咯，到第三，咁但實際上即係嗰個競爭係處於一個極激烈嘅環境。即係其實手機遊戲咧，理論上咧，同埋即係所謂手機咧，真係就未必話會係即係因為呢一個所謂嘅反壟斷啊，或者係即係互聯網金融風險啊，就會係可能係受到拖累。佢哋嗰個影響會少啲咯，相對地下。 嗯，的確。另外咧，我想睇睇嗰啲食品餐飲股啊，因為陸陸續續佢哋都公布業績啦，咁啊見到其實嗰個環境方面咧，消費又好似復甦，咁有啲業績咧又好似幾好，咁有冇邊啲我哋可以留意一下，甚至睺佢即係公布業績之前可以搞搞佢咧？ 嗯， 係咁啊，其實真係有啲都。搞下搞下捞下捞下，例如嗰啲咩怡海啊、海底捞啊， 捞咗上去啦，系啊，已经 系啦。嗰啲餐饮股咧，咁嗱，我就觉得咁，我唔系话佢哋好唔好，但我哋觉得佢哋真系个估值比较高咗啲。咁当然啦，喺过去呢段时间，大家都会见到当内地疫情即系广泛地受控，咁一啲餐饮连锁店其实再之前已经开始回升噶啦，因为即系所谓内地嗰个所谓嘅封城啊。即係話暫停營業嗰段時間好短，其實都係年初嘅時候。 嗯。 咁所以本來都係幾大憧憬嘅，咁但係始終當佢哋個股值，譬如頭先講個別嘅呢一啲餐飲連鎖店嘅股份個股值都真係比較高啲。咁當然亦都有啲半身股嘅股份咧，香港上市譬如百勝中國，咁個股值相對地冇咁高嘅。咁但係我亦都會喺度諗就係話都好睇市場氣氛，因為真係個港股唔係話好明顯見頂回落，但係26,500即係衝。几次都冲唔穿，咁再加埋外围美股跌咧，咁就真系26,000攻防战啦，又未必一定话可以守温嘅时候咧，咁真系就算呢一啲有业绩支持嘅板块咧，都未必话可以有个即系太强劲嘅表现咯，系啦。 系咁啊 ，Dicky 最后讲埋教育股啦，琴日报复式咁去升啊，每一只教育股都十几、二十甚至30%咁样升上去，好明显就资金咧轮动啦，咁啊炒作板块啦，咁啊琴日 Dicky 都讲过啦，好啦，咁啊大家。梗系期待下一轮嘅轮动，究竟轮动去边一啲嘅股份啦、啊？咁啊，有讲过系水泥股，有人讲过咧就系呢一个内房股，有人讲过物管股。咁啊，下一轮个轮盘转到边度啊？有机会 ，Dicky。 其实头先阿 O 讲到嗰啲板块咧，低位有所回升嘅，都系一啲比较弱嘅，譬如水泥都比较弱啲嘅。过去呢段时间，即系普遍啦，又唔系全部嘅。咁內房亦都係啦嚇，咁即係以往嗰啲咩金九銀十啊，都冇咩臭效，因為而家講緊就係去貢幹好多啲內房企業，佢哋嗰個即係估值唔係話貴，但係咧貢幹就好高。咁當然貢幹低啲嗰啲，理論上風險低啲，但係股價表現又唔見得特別飆青，好似中海外啊、華潤地產啊嗰啲咁。咁所以我唔係話好悲觀嘅個市況後市嘅睇法，但係我會覺得未來嗰幾個交易天咧，都可能係。少少略为保守啲，即都系传统经济同埋新经济咧。你问我拣，我都宁愿拣新经济，但唔系呢一刻。我宁愿希望等佢哋真系调整，可能会再多少少，譬如寻日弹完啦，可能今日又再回翻啲咧，咁可以再大家慢慢再敲下寻宝下啦。 简单啲就系跌定先啦，系啊，唔好出手咁快啦，系啊。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系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 唔该晒 Dicky， 唔该晒， 星期五 再见。好，拜拜。 我系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等等，今日讲下机械人 着数啊？ 唔系，都少少着数嘅，可以同大家讲下啦。嗱，香港科馆咧今日起啊有呢个机械人。500年嘅展览咁、样啊吓，咁啊着数咧就系礼拜三入去就着数，因为唔使钱入去嘅礼拜三，咁啊部署下个礼拜三入去咧，咁啊一定着数，因为你唔使钱睇展览咧、就着数之用。 今次小白咧就有讲过呢一个展览，即系呢个关于机械人啊嘅嘢啊，咁但系即系今次小白就讲咗个内容，但系有啲咩睇啊？咁但系而家有啲咩？好處啊！即係譬如係咪禮拜三我哋去就可以免費？ 係啦，可以免費啦。咁、因為即係其實睇翻咧，原來香港咧都好多。展區啦，或者好多唔同嘅展覽咧，都可以俾免費俾大家睇下。譬如你話海旁嗰個商場啊，依家有個藝術品裝置藝術品，梵高的耳朵咁樣。 哦，我見到好多人去嗰度打卡，好靚 啊！嗱、所以呢 呢個就係個癥結啦。到底你去睇呢啲展覽係為咗打卡，定還是真係睇個展覽先？即係作為搞展覽嘅人咧，當然係打卡冇所謂，你嚟就得噶啦。越打卡越好，因為你越打卡 多啲人知啊嘛， 多啲人知啊嘛。但是越多啲人知嗰啲越多咗嘅人做咩呢都係去打卡。 係啦。 咁其實變相就係冇人去欣賞。 嗱嗱嗱呢個呢我點解要攞呢個題目出嚟講，我引蛇出洞。鍾哥係咩呢藝術管理碩士嚟㗎嘛。嗱梵高的耳朵係一個藝術品。 冇錯。 點樣去管理梵高的耳朵 呢嗱呢個就好難搞啊。成日都話咁你搞咁多嘅展覽又好演出又好其實個目的係咩先 個目的吸引人。 吸引人。但呢個呢純粹係從藝術行政嘅角度去睇啊嘛，多啲人嚟咪得咯，因為我哋要將嗰啲嘢量化啊嘛，多啲人嚟就得噶啦。 同埋普及啊，因為藝術品太孤芳自賞，哇，個個都話好，得一個人睇過，咁我點知好唔好啦？ 但係調翻轉頭，如果當你係就係嗰位藝術家，多人睇係冇意思嘅，因為多人睇，但係你唔明或者吸收唔到佢想表達嘅意見，從而對你有一啲乜嘢嘅領會嘅話咧， 係啊， 咁但係。多人睇又如何呢所以呢個永遠都係好難搞嘅。 啊，但我又想咁講喎，啊，你哋講起呢個展覽，點解我尋日突然之間喺網上見到一篇文章，係講梵高嘅耳朵，真係佢隻耳朵喎，即係唔係講佢幅畫咁簡單喎。我終於諗翻，原來就係因為有呢個展覽，咁其實都有好多傳媒人咧，會因為有呢啲唔同嘅活動啦，咁啊想即係大眾啊都知道更加多呢啲嘅故事。咁佢就講咗 隻耳仔點解會截切咗落嚟啊？ 係啦，點解自己割咗？咁原來佢都有講到而家即係後世好多人咧都想知道梵高即係最後即係佢人生嗰幾年發生咗啲乜嘢事，咁然後咧攞翻佢之前好多封嘅書信出嚟又睇又讀又睇又讀，再分析，咁分析到底佢之前患上嘅精神病係咩病？ 電影都拍過 啦，係啦，點解會咁咧？咁我而家又會即係有呢啲文章喺度俾大家睇下，了解多啲咯。 睇嚟你研究之前。你應該先去嗰個商場嗰度打一 打 卡 先， 睇下同個藝術品咧有冇 connection。 唔係，但係崔傑彤都算好啦，即係起碼佢都研究咗嘛。你最怕就係真係為咗打卡而打卡。 斋影相，即系当佢系一个报警咁。 但系又调翻转啦， 你唔啱 咩啊？ 我本身系个艺术品，梵高嘅耳朵唔系一个艺术品，即系可能有啲男仔女仔好啦，都会咁样谂噶嘛。我需要艺术品，我咁多人睇喺社交平台系咪先？正所谓 KOL KOL 系咪啊？ 我即系自己系个艺术品，我自己 系梵高嘅耳朵唔系艺术品，我先系。咁我既然系一个艺术品，我去到边度 都系一个艺术品咯，咁样 系 咯。但系呢个都系永远 咁点管理咧？ 就系不解之谜啊嘛。作为管理嘅就系想推广啊嘛，多啲人嚟，多啲人嚟。作为艺术家就系想多啲人了解，多啲人了解啊嘛。即系完全两个范畴。 系啊，不过呢个都几有趣。等星期六日嘅时候咧，去下唔同嘅展览啦。我知道咧，香港艺术馆啊，系啦，都有一个画展嘅。咁啲画展就喺法国啊，喺罗浮宫咧，有啲画作咧都搬咗嚟香港。咁呢個又可以令到咧，大家禮拜六日嘅時候咧，過得有涵養一啲啦，文青一啲啦，藝術氣息濃厚一啲啦。 有時都幾得意啊！聽個朋友話：，我去羅浮宮啊，本身想睇嗰樣嘢噶，點不知咧借咗出去咗第二度，喺香港啊，而家咁。 貿發局熱線 TBC Hotline。早晨，早晨！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私分繼續喺度嘅。香港貿發局秋季採購會網上展咧，就會喺2020年嘅11月16號，即係下個星期一舉行啦。展期咧就去到11月27號嘅。嗱，我哋今日咧繼續請嚟咗貿發局展覽事務高級經理李家偉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紹展覽期間嘅焦點活動同埋會議嘅。早晨 ，Baron。 Hey， 早晨啊，思芬。今朝我就想咧特別介紹咧由法蘭克福展覽香港有限公司啦，同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局協辦嘅呢個第十五屆嘅國際環保博覽嘅，咁呢個展覽咧，亦都係會移師網上啦，就同其他嘅展覽咧會合拼成為呢個香港貿發局嘅秋季採購會網上展嘅。咁網上展咧，其實除咗展覽部分咧，就仲有研討在線嘅部分嘅，咁即係呢個網上研討會啦。咁喺呢個展覽期間咧，其實我哋將會舉辦咧超過20場嘅線上研討會，咁啊涵 概四大主題嘅。咁我就想集中講下咧，就係呢個綠色及可持續發展系列嘅呢個亞洲環保會議嘅。咁今屆嘅亞洲環保會議咧，係亦都得到咧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政府啊環境局全力策動嘅。咁將會喺咧11月19、20同埋23日咧，就喺網上舉行。咁呢個會議咧涵蓋嘅議題咧，就包括綠色大灣區嘅深化合作，以及係當中嘅機遇同埋挑戰啦，亦都有政府環保項目嘅最新發展，亦都有咧就係邁向零碳排放啦，同埋實踐循環經濟同埋可持續發展目標等等嘅議題嘅。咁請嚟嘅講者咧係嚟自世界各地嘅，咁好似有中國內地啦，亦都有香港、澳門、瑞士同埋英國嘅專家咧係會主講嘅。 咁我知道會議咧一定有好多唔同嘅亮點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紹一下咧？ 好啊，咁咧就喺11月19日啦，即係會議嘅第一日咧，上晝11点咧，我哋就會先舉行呢個開幕嘅環節嘅。咁屆時咧，特區政府嘅環境局局長啊黃錦星先生咧，將會係做開幕發言啦。咁跟住局長咧就會同呢個廣東省生態環境廳、澳門特別行政區嘅環境保護局嘅代表咧，就會分享咧大灣區嘅一啲最新嘅環保嘅工作嘅。咁而嚟自廣東省環保產業協會同埋呢個澳門環境保護產業協會嘅代表咧，就會係探討咧點樣透過深化合作咧，就令到大灣區嘅環保產業咧，可以喺疫情之中咧係轉危為機嘅。咁而同日嘅下晝咧3点半咧，我哋亦都請到咧唔同嘅香港特區政府嘅部門，咁好似有環保處啦、渠務處、機電工程處、土木工程拓展處、路政署、水務署的代表呢，就是来分享一些政府的环保项目的一些最新的发展的。 那不知第二日的会议会探讨什么的主题呢？ 咁咧第二日咧就係11月20日啦，咁上晝咧11点嘅會議咧就會由呢個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咧係聯合主辦嘅，咁就以呢個邁向淨零咧就做呢個主題，咁咧就邀請到唔同嘅專家啦，就會講咧呢個邁向淨零碳排放嘅挑戰同埋策略啦，點樣推進香港成為高密度但係淨零排放嘅一個模範城市啦，咁亦都有咧香港嘅建築師咧係分享咧維密克坦慕國際機場設計新航站的呢個低碳足跡的概念等等嘅。同日下晝4点咧就嘅會議咧就將會由呢個商界環保協會咧係聯合主辦嘅。咁咧就會以呢個循環經濟做主題，咁啊邀請唔同嘅專家咧就探討時裝啦、塑料回收啦、同埋舊物新用等等嘅環保議題嘅。 嗱，我知道咧今次嘅會議非常之厲害啦，因為仲首次咧同聯合國有合作，不如都同我哋介紹一下究竟係一個點樣嘅主題啊 ，Baron。 好啊，咁今年咧其實原來咧係正值聯合國咧係成立75周年嘅，咁所以我哋大會咧都好高興咧可以第一次啊同呢個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啦，同埋香港可持續發展教育學院咧係聯合主辦一個會議嘅，咁咧就係喺11月23日嘅上晝舉行嘅。咁嗰個會議咧就係以可持續發展目標實施同埋更美好未來咧作為主題啦。咁咧除咗有講者咧分享呢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點樣可以促進到企業進步之外咧，我哋都邀請到專家咧係介紹嘅一啲創新科技啊、循環經濟同埋可持續發展嘅認證計劃嘅。咁而此外咧，同日嘅下晝咧亦都會由呢個香港綠色策略聯盟主辦嘅呢個2020輕能經濟會議。顾名思义咧，就系讨论呢个氢能创新技术同埋即系政策方向嘅。 有兴趣嘅朋友咧，就记住要登入呢一个秋季采购会网上展 asw.hktdc.com 咧，登记相对意账户，同埋除咗可以参与会议之外咧，亦都可以同目标嘅参展商咧预约视像会议同埋实时聊天噶噃。今日唔该晒你 ，Baron，thank you， 唔该晒。 有兴趣嘅朋友立即登入 asw.hktdc.com 秋季采购会网上展登记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对部分中国企业进行投资。 华盛顿认为受影响的企业是由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路透社报道，这些企业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监控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香港立法会四名议员被取消资格。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形容中国共产党利用扭曲的爱国主义剥夺自由和民主的要求。蓬佩奥表示，推动这些行动和政策的人士将需负上责任。另外，加拿大移民部长门迪奇诺透露，香港年轻人可更容易到当地读书和工作。他向路透社表示，过去三年在加拿大大学毕业的学生可以提出在当地申请工作，并提供更便捷的途径，以便取得永久居留。门迪奇诺又向路透社表示，会加快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到加拿大的程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再次要求外国政客立即收回干预香港事务黑手。发言人不满外国政客诋毁全国人大常委会涉港决定，表示从政者效忠国家并非中国独创、香港独有，而是公认的国际惯例，各国皆然。试问哪个国家会允许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勾结外部势力的人担任议员等公职？发言人又质问哪个国家会放任议员背叛誓言、违反法律而不承担法律后果？少数外国政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双重标准，强调中国政府治理香港的法律依据是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少数外国政客动辄拿中英联合声明来讲，试问哪一条、哪一款赋予外国干预香港事务的权利？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5,414点，跌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4，日元105.05，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4，人民币6.615，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63美元，卖出1,876.34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一二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红隧嘅香港入口比较挤塞噶。就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一二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红隧嘅香港入口挤塞啦。另外，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屯合街。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屯合街。咁较早前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道一段就比较车多。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马鞍山路去马鞍山港铁站方向近住富辉花园，而家快中线封咗，咁影响到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锦英路噶，就系马鞍山路去马鞍山港铁站方向近住富辉花园，快中线封闭，龙尾喺锦英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 线，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彩虹村，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亨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灵石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让爱高飞》，作曲张家诚，作词张美贤。主唱周柏豪。 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 忘记和记，作曲雷仲德，作词黄伟文，主唱麦浚龙 featuring 黎明。 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 永恒少年，作曲柯新峰，作词黄乐怡，主唱曾乐彤。 行星下目光闪耀的笑。 立即登入 ig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些什么来的？ 我怎知道呢？ 这些又是什么来的？ 我怎知道、啊、问他呢。 神光超新星， 咁神光超新星有阿黄家星啊，黄星星 ，hello 大家早晨， 有冇留意阿星咧？即系我而家呢排啊，呢两一两年咧，同你合作多咗，成日见你啊，有冇见到我瘦咗啊？瘦咗好多啊， 有啊，我同你都一齐瘦咗。 怒气啊！ 唔会噶，我今次介绍嘅嘢系非常之好噶。 你系先 好 讲， 因为好啱你哋 Kitty 同埋钟哥你哋两个用噶。 系， 因为我知道你其实你哋两个都有车牌噶嘛。 系啊， 咁呢一样嘢我首先介绍先、就是，当你如果揸车嘅时候咧，可能前面有啲咩意外发生，或者前面有啲咩要。有啲乜 嘢？我猜過你， 我啱想講嗰啲咩事未講，大家利是咯。 咩前面有啲乜嘢突然間突發嘅事情有出現，但係咧，你淨係可以用死火燈同後面嘅車講，哦，你要慢車啊咁樣嘅啫嘛。咁、但係後面嘅車其實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噶嘛。咁而我今日， 但係通常都係咁樣噶。 係啊，咁而我今日介紹呢嚿嘢咧，就可以正正同後面架車溝通啦。 即係有喇叭咁樣，喂，前面撞車啊！ 唔係啦，佢係點樣咧？佢就會有啲數字幕顯出嚟嘅，顯示出嚟嘅。咁、我首先介紹下佢個樣先啦、其實佢就係一個精靈球咁嘅樣嚟嘅、 即 係 同你個樣子一樣啦。 唔係，我係 好精靈嘅、意思， 一個波波圓咕碌咁樣。 系啦，咁然后咧，佢就可以开得啦，好似精灵球咁、开咗之后就会一分为二。上面嗰个咧，其实就系一个吸盘嚟嘅。咁、吸盘系做咩咧？就系、吸喺车后面嗰块玻璃度啦， 摆车尾玻璃嗰度。 冇错啦。咁、而下面嗰个咧，就系有一块 LED 嘅板。 咁 LED 板佢有咩用呢？就係、是、首先佢會有個 apps 嘅，就俾你連落部電話度。咁連咗落部電話度嘅時候，你揸車嘅時候呢，譬如話有時候好近啊，後面架車，你想同佢講唔好咁近啦、啊。咁、佢就會有一個係啦，佢有 icon， 你撳一撳佢。咁你就會見到佢有個 logo show 咗出嚟啦，佢又就有架車、然後就叫你唔好咁近。 咦，有埋中文添喎、 有字嘅喎，又有圖畫。但係嗱，呢一個咧，我想話係我揸車曾經有諗過想要嘅產品嚟嘅，即係話好想同後面講一句嘢， 係 即係多謝咁，多謝佢讓位俾我咁樣先算啦。 嗯， 咁但係有時咧，淨係舉個手，唔知佢睇唔睇到，就好想咧即係打出嚟啦。咁但係咧呢一個會唔會太靚？因為我見到佢嗰個 LED mon 咧係一個圓圈。咁啦，即系圆形啦，亦都有图画啦，即系佢挂住望你嗰个显示板咧，佢分咗心啊！你搞到人哋崩咗埋嚟你后面。 嗱，即系今日揸住呢一个阿星介绍嘅一个东西咧，我又真系闹你唔落嘅， 好得意哦， 真系好好用噶，我觉得自己。 嗱，所以话咧，你要介绍啲嘢同你个样差唔多咧，就得意啦， 即系都系波咁样嘅， 咕碌就得意啦。 咁如果我瘦咗咧， 咁我成日都话你个样瘦咗，你就似黄浩信。肥咗你就似肥咗嘅谷德超， 听众听咗可能会识得想象我个样究竟系点样。 崔健同啱都讲，而家谷都瘦咗， 好瘦喎， 瘦咗啦。好啦，咁呢一个咧，而家揸上手咧，重佢就唔系真系太重啦， 即系会黐得实嘅。 大约系等于你一部手提电话嘅重量多啲， 哦、 即系又未知去到两部手提电话嘅重量。咁佢打开咗之后咧，咁一边就系正话阿星所讲咧，一个吸盘吸住喺车尾玻璃啦、下边咧就吊翻住另外嗰个半球体，个半球体前面就有一个 LED mon， 咁跟住咧，不过问题就 系 你要啱啱你要开着翻嗰个嘅 apps 应用程式， 系 咁里边你就要拣啦，即系譬如而家有啲咩选择啊个应用程式， 嗱佢有好多嘅，譬如话我哋系一啲警告嘅或者提示嘅，就话前面有警察啦， 前面有警察，系啦，仲有咧，仲有咧， 或者系。唔好开高灯啦、 啊！这个好想啊、因为大部分夜晚揸车嘅朋友咧，都系好劳气啊！见到后边嘅车，你试下揿一揿嗰、那个唔好着高灯嗰个程式嚟 睇 先。 打出嚟嘅系点显示咧？ 好，揿咗啦。 哦， 就见到哦，这个就系平时我哋喺车里边见到高灯嗰个招牌啦，跟住就话。 关远灯。 关远灯， 因为佢系台湾制造嘅，所以佢就系台湾嘅。 嘅語言嚟 嘅詞語嚟嘅咯，係啦。 咁即係話佢先出咗一個公仔，話俾你聽，即係話俾後邊嘅司機聽。呢、這個公仔即係你唔好用高燈啦。然之後驚你睇唔到，再出埋中文字。 幾好喎、啊！其實好多時候咧，我都好想提馬路上嘅一啲駕駛者咧、要開燈啊。夜晚咧好多時咧啲車唔記得開燈咧，其實都幾危險、啊。 都有嘅喎，佢就係叫你開燈啦。 係啊， 開燈啊， 開燈。 嗯， 係啊。 哦、 你就會見到寫咗開大燈。 我覺得呢、這個設計係好好嘅，即係阿星咁多個禮拜以嚟咧，我覺得最正嘅一個設計嚟嘅。 但個設計唔係佢設計， 所以我係讚緊個設計啫。但我都有一個意見可以俾下、即係我覺得佢原意咧，好能夠表達到我哋駕駛者嘅心聲啦、即係好想同後面溝通，或者想同隔離嘅道路使用者溝通，希望講到俾佢聽啦，唔使淨係打手勢啦。咁、但係咧、那個問題就係、是。你唔能夠直接講，即係你要喺你個電話嗰度揾咯。咁 呢樣嘢佢都解決咗。 你點樣咧？係咪可以語音輸入啊？ 佢就可以語音控制嘅。 哦，係啦。早講， 因為我就係驚俾你鬧，因為佢而家嘅語音控制咧係淨係可以用普通話， 哦， 淨可以用國語。 因為暫時佢係因為係台灣嘅， 冇錯啦。所以咧，你用廣東話聽咧，佢 未支援廣東話 嘅，未支援到嘅。即係譬如話，我試一個啦咁樣。 你識真係識講？ 你叫佢，关灯啊！ 唔得，我啲普通，我啲国语就有啲 广东话，你都未讲得掂啦， 咁你话试一个，你试一个啊！ 我一阵间喺片度试一个，因为我要 怕丑啊， 我尴尬， 尴哇，几廿岁人腼腆啊！你 唔系啊，我惊要 NG 啊！ 你以为录音节目？ 唔系，其实一个示范都得嘅，即系睇下自己如果讲得唔准嘅，佢出唔出到嘛？ 佢出唔到嘅， 佢出唔到啊！ 我试过五次先得一次。 咁啊，喺我嘅普通话差啫。 唯一一样，即系另外，你话除咗系咪个语音功能有几多嘅资讯可以俾到佢之外，另一个就系、是。我略嫌佢可能細得滯啊，真嘅， 冇錯。 因為而家就啱係一隻手掌位咁大，嗰、那個 LED mon 咧，大約一個手掌位。 嗯、每次只能夠出到一個字。如果你係一句嘢咧，你可以即係可能要睇幾秒咯， 嗯、 即係請關低燈 咁、 嗯、 佢就要出四格咁樣， 四 個畫面。 係啦， 咁變咗同埋佢太細個咧，如果後面嘅車嘅距離，哇！前面寫咩字咧？不如揸近啲先咯，即係 咁 啊， 就 冧 咗埋去啦。 本來冇事嘅咁樣。 但我就驚佢係大得滯咧，就會即係更加會影響到後面，所以我 呢個又係嘅，呢、這個又係嘅， 所以就覺得佢整細個啲咧，就 for 你係真係慢慢睇咯。 嗱、不過正話仲有一樣嘢咧，唔錯嘅，佢裏邊咧。有一啲節日嘅祝賀， 是啊、 即係變咗，譬如有一隻鹿仔，一鹿啊，有個聖誕老人啊，然之後就聖誕快樂咁樣， 新年快樂咯， 新年快樂啦，仲有節日上有啲慶祝咁樣啦。 可唔可以 custom made 即係神光第一線咁樣咧？ 誒、可以嘅，不過就暫時未做到住，因為佢嗰邊嘅開發商咧都要再設計一下先。 好、哦，佢仲話阿星嗰啲口吻咧，好似呃人投資嗰啲。 可以 嘅， 可以 嘅，不過暫時 未得。 跟住我心諗，你又只可以咁， 有興趣嘅就可以擁有先啦。 哦，突然間好 老懷安慰， 老懷安慰， 擁抱一個， 你終於都大個， 你做到嘢啊，好正啊呢、這個，咁啊可以擺上去我哋面書嗰度，等啲聽眾睇下星今個禮拜嘅介紹啦。 靚仔啊， 多謝你啊， 多謝， 終於都係啦。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葬身轻巧跨过去。还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早晨时间8:48，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51%。听过 Rubber Band 每度微笑，我是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今日咧 ，Kitty 又有一节咧讲咗啲存款嘅重要啦，又话失业率高企。 系啊系啊， 我同小白咧分别啊揾咗一啲咧叫做咧另类嘅工作咧，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摆自己上网咧，再赚下钱啊吓，亦都可以帮到人啊。 好想试下呢啲另类工作，你知唔知？ 嗱，我先讲自己嗰个另类工作先啦，唔系我自己做，我手头上揸住呢个另类工作。 你 想報告嗰、那個、 啊、你而家做緊呢份工，其實都唔算係好 common 嘅工作啊，即係我哋電台係咪先？ 你講啦， 本身電台嘅行頭窄啦已經， 因為得翻三個電台，計埋網台都係十隻手指數得曬啊！咁啊 ，anyway， 今日咧想講呢一個咧幫人分手啊，分手專家咁啊，點、樣做分手專家咧？就同大家睇周星馳咧呢、這個整蠱專家一樣啊，專係整蠱人嘅。咁啊，分手專家專係咧叫做幫人分手嘅，咁啊收人哋錢啦。咁啊，當然網民咧就會覺得哇咁啊，好似好壞心地，又或者冇乜道德咁樣。咁首先分手就冇可能係一件開心事啦。咁、就算係寫劇本揾演員咧，其實都係希望大家重頭一個新嘅生活。 但我又咁諗，如果需要揾一個分手師去到幫忙分手嘅， 係。 咁我本身係有期待，亦都係有盼望。我應該係憑一個開心嘅心情，喂，我揾你嚟幫手啊！因為我真係好唔中意呢個女仔㗎。 我唔係開心㗎，唔係抱住開心嘅心情，即係只不過係覺得個苦戀再繼續苦苦之前，對雙方都冇乜好處啦。咁樣咁啊，呢個都係嚟自日本嘅，叫告別店啊，咁樣啊嚇。呢一間鋪頭咁啊，顧客咧只需要繳付指定嘅金額咧，就可以聘請呢個分手專家。分手專家咧會為客人咧提供一站式嘅分手服务，包括咧策划剧本啦，委托伴侣移情别恋啦，然后留下证据啦，再作分手同埋离婚嘅用途。 哇！ 其实真系我唔系几认同呢一个产业啊。其实同内地嗰个小三劝退师咧，都系嗰一种啦。总之就系 异曲同工啊， 揾一啲外在嘅人，即系揾一啲公司去到介入你哋自己之间嘅感情。咁无论个剧本系点样写都好啦，佢哋甚至有啲系即系委托人系花即系十几万啊、几十万啊去请佢哋翻嚟做一场好大嘅戏，令到即系总之你想复合又好，想分手又好。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在里面又是包含了一些嘅大话，即系令到件事更加之复杂。即系我当你头先阿 O 举个例子，我同小白想分手嘅，咁跟住咧阿 O 就嚟做第三者，其实佢系受聘嘅， 系其实收咗钱嘅， 系啦，就嚟追求我，令到我咧移情别恋。咁其实本身系小白请佢嚟嘅，本身系你移情别恋，而家你就要我移情别恋， 局中局啊， 系啦，将我个责任推咗喺我度，咁再攞翻住啲证据同我讲。哇！你而家有第三者，我要同你分手啦。然后好啦，到真系分咗手嘅时候，阿 O 其实都要离我而去，因为佢已经完成咗佢。 冇错啦， 你个韩式故事写得唔够仔细， 仲唔惨啊？ 唔够惨，即系个惨系 可 能 可以再惨啲啊！ 唔系小白移情别恋咯，系小白通常如果韩剧嘅话咧，一定系新 写我病咗， 新患绝症 啦，即系话我仲有五十天嘅啫，咁啊希望阿 Kitty 稳住好人家啦。 呢啲 桥 好难搞啊 ！O， 我真系得五十天，假如我真系得五十天命啦。咁我第五十一日，喂，我个人仲生勾勾喺度，咁样呃唔到㗎喎。 小白，你讲得好啱，所以香港咪冇囉，所以日本咪有囉。 知香港 你讲得好啱㗎。 点啊？ 係啊，你讲得好啱㗎。 即係日本原本佢系喺东京住呃人嘅，跟住佢呃完人之后呢，佢就走埋去九州住咁样。 系啊，可能系咁样隐姓埋名，或者去咗石垣岛住咁样，即系有啲 佢打鱼啦咁样。 系啦，好远㗎嘛。 同埋因为香港实在太细啦。 系啊，呢个 我睇过即系好多，因为之前我做嗰个 分手师 唔系做分手。我有睇佢個舞台劇啦，然後我喺敏感時刻嗰度有講過一集咧，我揾咗好多資料，因為佢個地方一定要大啊。如果唔係咧，其實咧香港咁細，講真啦， 你想講情敵勸退師， 係啦係啦， 最遠就係天水圍台灣係咪先？ 唔係你朋友同朋友之間好容易有 common friend 嘅，所以你要潛入去識一個人咧。其实都几容易俾人哋识破咯，系啊，你地方又细，再容易撞到等等咧，其实好难去搞一个古仔出嚟。 哇，咁呢个叫做咩？分手师 啊，系分手 师。我觉得香港咧就问 未必 work 啊，有冇另一个提供？ 我有第二个，呢个叫做 系咁劝啊 ，Kitty 转行。 我唔做呢个， 呢个啱你啊。 咩啊？ 菜式品鉴师。 诶，呢个 OK 喎。 呢个 OK 啊， 但好菜式同唔好嘅菜式你都要品鉴。 诶，咁其实冇乜问题。嗱，因为咧，原来佢有好多唔同地方咧，佢哋就特登邀请呢啲菜式品鉴师。不过我自己大前提咧，系会觉得即系嗰个叫菜式品鉴师嗰个叫做认证咧，其实系可圈可点嘅。即系你点样去到攞呢一个认证咧？咁喺边一个，无论系省又好，国家又好，边个地区攞呢个认证，其实对每一个地方人嗰个叫做口味咧。 點都係有分別嘅。咁、問題就係、譬如如果喺香港一間好豪華嘅酒店，佢哋邀請咗譬如 Kitty 已經係一個菜式品鑑師啦。咁邀請咗 Kitty 就希望咧就借住 Kitty 條脷啊，去到咧就係、品嚐一下佢哋酒店嘅味道，即係同品水師一樣，即係飲咗佢哋杯水之後就知道佢哋嗰個水咧係咪需要再 tune 多少少啊？呢啲水係咪會有啲甜度可以吸引到啲客人？即係同樣都係一樣的工種嚟嘅。咁、呢個菜式品鑑師咧就好。好個人化，然後佢咧就去到判斷到底呢一間嘅豪華酒店佢哋嘅客人嘅 target 會係邊一類型嘅人。好啦，例如係比較上使得起錢嘅，同一啲可能唔係好使得起錢、經濟能力普通啲嘅人咧，佢哋嗰個口味可能會有少少嘅分別嘅。咁然後佢試過之後咧，佢就話翻俾個總廚聽啊，你會唔會喺邊一方面嘅味道？會著墨多少少，例如原來一啲豪華嘅味道咧，假如咁講啦，係中意加松子嘅，咁喺入邊咧就可能會借啲意就磨少少松子粉，就滲喺嗰個嘅菜式嗰度，咁、令到佢嗰個味道咧就提升之餘咧、最緊要就係啱嗰一班客人，所以係好針對式去到揾嗰一班嘅去 serve 嗰班嘅客人嘅。 你嗰個應該要讀翻。 呢、這個係應該要讀嘅， 應該係法國南大。 但我 首先要有啲學歷先得 㗎。我有啲存疑啊，因為我覺得就算大家都係有錢人先算啦。我覺得口味呢啲嘢咧，都好難話有一個。即大家都係有錢就中意食鹹，有錢就中意食甜，唔係㗎嘛。 好有錢嘅人，好中意喺深水埗食豬潤麵 其實唔關事 嘅，真係又係真係。係 啊係啊，所以我頭先就話到啦，其實每一個地區咧，佢哋請呢一啲叫做菜式嘅叫品鑑師咧，係有少少可圈可點嘅，但係佢哋嘅人工咧。其實又唔錯嘅、即係、例如用內地其中一品菜式品鑑師為例啦，可能有啲幾豪嘅飯店咧，佢哋都會俾到大概係5万至6万元人民幣一個月嘅。咁佢嘅工作係做咩呢不斷試 菜係嘛？ 不斷試菜之後，不斷就喺度即係好似嗰啲米芝蓮不斷評價， 佢 起星星 神入邊嘅家燕姐係 啦， 係嘛？ 係啦， 好感動啊！ 係啦，即係呢一類型咁樣嘅工作咧。其實喺香港又可唔可以揾到條出路？又有冇得讀呢咁樣 即係人人都想做食評家嘅。 譬如頭先阿 O 講，喂，我去法國嗰度讀嘅，係我去法國讀咗個 chef 翻嚟，但係我香港食嘅係港式菜喎。 咁啊係，又可唔可以 apply 得到？譬如你喺日本讀完之後，喺香港又可唔可以？整得到咧，喂，因為你覺得哇魚生好正好正好正咁喺日本食好多，但係嚟到哇要食咕嚕肉嘅或者就係清蒸大石斑嘅咁樣個煮法都唔同啦，係咪先？ 咁所以其實你話頭先提到米芝蓮嗰啲咧，佢哋都有分地區咯，即係唔同嘅人即係知道翻嗰度嘅口味，大概啲人係會中意點樣嘅，咁再去評咧。咁但係講真，你真係每個人個口味。再細分係可以分好遠噶嘛，可以分好多噶嘛。 哦，咁啊啱啦，咁呢個一定要喺中華廚藝學院嗰度畢業，先可以品評到啲粵菜。 唔係最簡單一樣嘢，我成日都喺度諗嘅，即係你其實都有唔少嘅食評人啦，喺香港，即係唔好話係咪呢個品嚐食物嘅一個專業資格啦，你都好似食評人。但其實原來佢唔食辣嘅，我已經覺得好冇一個 睇唔起佢。 我唔係睇 唔起佢咯，你都唔食辣嘅， 我覺得大家個尺度不一樣，而不能盡信。 係啊，我覺得好已經好唔說服咯，即係同你自己嗰個喜好係咪？ 我要諗一諗一陣，崔神廚房係咪唔可以有啲太尖鋭嘅措辭？如果咪刺激到 Kitty 咧，啊一陣佢又話你都唔食嗰樣嘢， 你都唔食辣嘅， 得咯咁樣。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13日是一年的第317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48日。1907年11月13日，法国工程师保罗·科尔尼所研制出的全尺寸载人直升机，在法国卡尔瓦多斯省利雪进行了首次飞行。这架直升机被称为人类第一架直升机。呢次飞行载住保罗喺一尺高嘅地方停留咗20秒，不过呢架直升机并唔可以操纵，喺飞行几次之后就被遗弃。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记载，直升机系人类最早嘅飞行设想之一。11月13日出生嘅朋友对周围嘅事观察入微，见解独到，但系兴趣偏向表面。缺乏深厚涵养，对任何事都会提起兴趣，亦喜欢高谈阔论，容易同人作对，甚至树立敌人。 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简单的实验可不可以引起你深入的讨论？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经常用地平线的角度观察事物，如果将视界放高一点，我们的眼光会不会望远一点？还是放高之后只剩下畏高的感觉？ 美捷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九龙城汇旋处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扫管笏一段就车多，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呢就是繁忙的，龙尾去到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亚街路街方向九龙城近住西洗衣街咧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车龙咧都系有待消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港有六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内的活动和运作，所以我们要好好善用绿色建筑，一起减碳。开扬设计，开少啲灯，使用低碳物料和再生能源，由起楼到使用都咁环保。首个网上香港绿色建筑周在12月5至11号举行，上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站和我们 team up 创造零碳未来。 喂，你听不听到啊？我买紧电话，我想试下咧清唔清啊？ 吓，你又买电话？你好像上个月才换完啫。你咁样好浪费噶！你真系要听实今个礼拜日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我唞唔到气啊！ 我都唞唔到气啊！ 慧贤、家俊，你哋喺边啊？ 我喺公司啊，我好大压力啊，多嘢做到唞唔到气啊！ 压力？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我大气压力明明就多过你嘅。 点解啊？ 吓，因为我矮啲咯。 关事嘅咩？ 又好似真系关事。记住听实，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STEM 想唱实验室，今期同大家拆解 大气压力。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 to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啊，道指收报咧29,080点啊，跌317点啊，标指都跌啦，跌35点啊，至于咧纳斯达克指数咧都跌啊，跌76点咁啊，美国联储局主席啊鲍威尔讲啊，美国嘅复苏咧比预期更快更强，但系复苏咧不均衡啊，亦都不完整咁啊，而疫情持续咧对经济构成风险啊，令到隔晚美股咧都要跌啊，咁啊今日港股咧有机会都震散一下咁啊，睇翻琴日港股咧 ，ATMXJ 咧全线反弹噶，旧经济股份咧反而又失势翻啦，咁啊今日啦，恒指公司咧将会喺今日公布第三季嘅恒生指数系列嘅检讨结果，咁啊究竟有啲乜嘢股份有机会纳入啊？有啲咩股份被剔出啊？绝对会喺星期五嘅早上咧左右啊，个别股份嘅升升跌跌嘅，所以咧咁多嘅散户股民密切留意住啦。 旅游都系转个弯就到， 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本地旅游站站停。 嚟到晨光第一线，我哋嘅站站停啊，咁啊睇下我哋今日嘅巴士路线啊，带到我哋去边一度玩先。咁喺电话侧边咧，邀请到我哋今日嘅嘉宾啊，就系、是、好好过生活导赏团嘅阿玲，早晨。 早晨啊，小白。 系啊，今日咧有冇一条嘅巴士路线啊，啱我哋即系一路坐一路可以游历一下香港嘅风光嘅咧，阿玲？ 诶，梗系啦，嗱，首先咧，我而家咧就喺呢个香港公园度探紧啲绿色嘅嘢啦。 系， 咁我哋不如用一啲巴士都可以俾我哋探下啲绿色嘅嘢，好唔好啊？ 好好啊，喂， 系嗱，咁有条巴士线咧，我谂平时咧大家就好少去搭，因为咧实在我哋系唔够啲游客生，永远都系一条好长嘅龙咧，就系、是、游客会上架巴士，我哋冇得上。 系啊， 咁但系由于而家系咧疫情关系咧，反而咧我哋就有个机会啦，可以用呢个游客嘅感受咧去搭埋呢条巴士线。 诶、嗯， 咁就 系、 是、系啦。系啦，就系、是、城巴十五号， 我记得系咪去山顶噶呢条路线？ 冇错，冇错，冇错。咁其实去山顶，就好多时咧，都啲人都会系搭山顶缆车啦。咁当然就值得搭啦，即系人生，即系被世界誉为人生死前五十样一定要做嘅事之一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搭呢个十五号巴士咧，都系好值得我哋去即系探索一下嘅，因为咧，其实你知唔知其實外國人咧最欣賞香港嘅一個地方係咩啊？ 就係我哋喺一個好細嘅地方，然後入邊乜嘢都有，係咪咧？ 係啦，乜嘢都有之餘咧，原來我哋用好短時間咧就可以由一個城市跳入一個嘅大自然景色裏邊。 啊， 係呢樣咧係啦，即係全世界冇一個地方可以做到。即係如果佢哋真係要去到外，即係大自然咧，可能就要開好耐車啦。但係咧，其實你諗下我哋香港。搭个地铁，跟住跳上下十五号，原来一阵咧，我哋就可以见到啲好绿嘅嘢噶啦。 哦，呢、這个都系啊。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即系我哋真系有一个好好嘅香港喺度。咁我哋搭跳上咗呢个十五号巴士咧，当然最初嘅时候咧，当佢慢慢爬升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即系仍然都系喺市区嘅地带啦。 嗯。 但系慢慢咧，佢就转上去山顶嘅时候咧，我哋就发觉，咦？点解条路越嚟越心旷神怡咧？好绿色啊！ 同埋条路咧，有阵时如果去到山顶嘅位置咧，会越嚟越窄噶。我试过咧都坐呢啲巴士路线嘅时候咧，其实我个心咧，即系抱住游客嘅心态，都有啲惊。哇！我隔篱嗰条路已经系悬崖嚟噶咯，但系个巴士仲行紧，其实都几惊险噶，我觉得。 嗱，你就係一個咧非常之小心嘅遊客， 啊、 但係放膽嘅遊客咧，就會將佢視線望遠少少，就會望到個海啦，望、 啊、 到個山，望到個樹啦、 啊， 其實係好好正嘅一件事嚟嘅喎。你諗下，當我喺呢個原來側跟，原來就係望到維港嘅景色，其實真係一個非常之別緻嘅體驗嚟嘅。我都可以有巴士嘅啫喎。 係啊， 係啊，咁但係咧仲有其實遊客咧都仲會有一個特別嘅體驗嘅，甚至係本地人咧都會有呢個體驗，就係唔單止。見到綠色嘅嘢，我哋都會仲見到少少古跡嘅，例如咧，我哋一路即係搭佢架車去啦，我哋就會經過咗呢個嘅之前啊阿姐啊，就佢連風華正茂嘅時候嗰出《京華春夢》嘅取景地啦， 係係 啦，係啦係啦，咁佢就係間接會開放嘅，但係咧就我哋時時咧都問啊點樣去咧，咁、原來咧其實十五號巴士係會去到，咁經過的時候亦都可以望下出邊嘅外貌啦，咁、然後咧跟住我哋又會繼續咧。跟住架十五號巴士線上咧，其實我哋沿途落車咧，都會有啲觀景台咧幫你影下，即係山下維港景色，就唔舒適嘅，一啲都唔舒適嘅。咁同埋咧，即係如果你覺得，我都好腳骨力嘅，我真係隨時落車就當係行山咁行上山頂， 係 咁亦都係可以嘅。咁但係當然啦，咁我哋今次係由巴士我哋繼續去啦， 睇 係好。咁繼續係啦，繼續去咧，我哋咧就可以去到山頂警署，山頂警署嗰、那個都有個警署博物館啦。咁其實咧佢。是你再行嗰度咧，其實就亦都喺行到去呢個嘅香港仔郊野公園咧，咁嗰度亦都係一條好靚嘅神文徑，你又可以行落去。咁、所以你就算沿途邊個站行咧，你中意上山又得，落山又得。咁亦都係令你有一個咧非常之即係舒服嘅行山感覺。如果山都唔難行嘅，咁啊適合一家大細嘅。 哦，哇！這個都好玩喎、啊，同埋咧，即係譬如我如果帶埋仔仔去行嘅時候咧，佢就一路睇呢個巴士可一路即係睇風景嘅時候咧，佢一定會哇哇聲。哇！爸爸點解呢度平時咧冇嚟過？哇！爸爸點解呢度啲屋又唔同嘅？睇到嘅嘢咧，同埋可以不斷同佢講側邊好多唔同香港嘅故事咧，都有好多嘢講喎。 係啊，同埋你講到仔仔。 仔咧，仔仔就開心啦、啊。因為咧，頭先我講啦，你隨便落車咁樣，可能去邊個博物館睇，可能去郊野公園，但係嗰個沿途咧都有好多啲俾小朋友遊樂設施㗎。咁所以仔仔咧可以玩一大身汗先，然後先再行，真係好開心嘅。 哦，呢、這個真係唔錯嚇。咁啊，呢一條嘅路線咧就係城巴嘅15號路線。咁啊，來往呢一個嘅中環碼頭去到呢一個嘅山頂嘅。咁啊，聽眾咧就可以自己揾到呢一條路線，咁啊自己可以遊下呢一個嘅山頂河。 係啊，冇錯啊。 好，唔該曬阿玲，我哋下次再見。 糖與著土一片，讓你沒法入眠，點起腳尖。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个长多片。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冻。人吓惊了吗？哪知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吗？跨出的步，你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多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望到永远青春。荡吹吹风，还未到步，我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你会协方更看到那处可心安，成长的故事里跟我一起盼望远方，但愿你已发光，这个你已叫天青朗，再与你转个圈，发觉你会更耐看。 9:16，陈奕迅《致明日的舞》。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50%。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我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 Iris。早晨 ，Iris。 系早晨啊，你哋好啊。系 听到而家系一个户外嘅地方啦，咁点解千里迢迢都要打电话嚟先？ 因为呢我就有阵时晨光第一线啦，朝头早啦，其实我那个收音机冇闩嘅，24小时开嘅、哦，听到夜晚深夜2点钟嗰个节目都有开嘅。 系，多谢你、 啊。系尤其是就点唱你哋晨光第一线啦，同埋 Make in Hong Kong 啦、李子光啦， 系， 同埋啊曾志豪啊，同埋嗰个桂花田啦、啊，佢哋两个咧负责咧就好似两公婆咁啊，曾志豪、桂花田。 你都好中意听我哋啲节目，所以都熟晒啦。 冇闩。个心机我冲凉又开住听， 食嘢我又开住听咁样，冇识。 咁所以今朝早你自己就令你自己成为咗我哋节目嘅一部分啦，就打电话上嚟点唱啦。 生活上一部分啦，因为唔听你唔舒服噶嘛。 哇，咁紧要啊！ 所以好似我去我仔复诊嗰啲，有阵时个收音机收得唔几好咧，咁咪司机大佬，因为我搭紧的士嘛，咁我叫司机大佬咧。开大声啲或者教你哋个台，晨光第一线又好。喂，司机大佬唔得，教清楚啲咁样。有一两次，喂到站咯，我话听埋先啦，先落车啊。 哇， 计表噶，咁话系计咯，计咯。第时梗系我搭的士都要俾钱噶嘛。 代表住我哋咁多个同事都多谢你嘅支持啦。我知道你今朝早都拣咗首歌想点唱噶。 系啊，就系陈百强嘅鼓舞咯。 好啦，咁我哋一齐听下呢首歌啦。多谢晒 Iris， 多谢你。 我祝福你会踏上那光明前路，愿将一腔热情给你，常为你鼓舞，愿将一腔热情给你，常为你鼓舞。 希望呢首作品都鼓舞到大家啦。咁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啊，荃湾德士古道天桥往青衣方向啊，近大窝口道咧有交通意外啊，唯一嘅行车线咧就封闭嘅，龙尾咧喺荃锦交汇处，亦都影响到咧象鼻山路啊往荃锦交汇处挤塞啊吓，咁啊龙尾去到吕明才中学啊，咁驾驶人士咧就要注意翻啦。 好啊，咁啊睇完呢则交通消息咧，唔知道去到9:19嘅时候，听众们食咗早餐未？如果未嘅话咧，都可以听下以下嘅意见，先至去拣食啲乜嘢早餐啊。因为见到有篇报道咧，佢话30岁之后要避免食呢七种食物，咁紧要。嗱，相信咧，总哥距离30岁已经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距离， 系啦， 系咪可以免疫噶啦？ 其实都唔系嘅，咁啊，迟知都好过完全唔知啊嘛。咁 你即係我已經過咗30歲， 係啊， 係譬如係30歲嗰5年唔好食，我都過咗35歲好多年啦嘛。 我其實唔係嘅，其實我諗佢意思就話咧，30歲之前咧，你都想 keep 到一個即係年輕貌美，到30歲之後咧，如果你再亂咁食嘢咧，就好容易衰老啦咁樣。 你唔使對住鐘哥講。是对返我讲就得啦，容易衰老嗰个系我，中哥系长青 嘅。其实两样嘢嚟嘅，容易衰同埋容易老系两样嘢。 咁你拣咩？我都系，我唔想衰啊， 我想衰啊， 系啊， 我想老啊，最紧要老有乜问题啊？ 系 咪先？ 衰。 你有一个说法咧，话你接受唔到自己老咧，其实咧你反而会老得更快。 哦，系，我有听过， 系， 因为你要做好多嘢去维持， 花太多心神。 男人老咪老咯，系咪先？冇啦冇啦，最紧要有钱。 好啦，你几可听到女人讲呢句？ 冇噶。 女人老未老咯， 好少听到呢句，好少。 冇冇。 咁我都 系问翻你啦。 咁我讲唔讲？ 你讲。 唔系你嗰七样嘢，咪你自己要留意翻咯。 唔系，咁可能好多女士同我一样，都希望喺老紧嘅时候都减慢个速度。 抗衰老啊，正所谓。 冇错啦，嗱，30岁咧，佢讲咗话边一啲嘅食物咧系一个嘅健康陷阱咧，咁样。嗱，首先咧就系第一， 首先有个外国人讲出嚟先系嘛？ 果味乳酪啊， 乳酪， 果味嘅 果味乳酪。 嗱，乳酪咧好似好健康啦。咁但系果味咧加咗咧系好多糖落去嘅，咁糖咧就会同胶原蛋白，即系我哋嗰啲好蛋啊、好蛋面嗰啲咧， 讲揿自己块面做咩啫？ 我谂住有声又有画啊嘛，就会产生呢个糖化作用，损害咧皮肤嘅真皮层里面嘅胶原蛋白纤维。 但系先，乳酪系食得嘅，只系唔好食果味乳酪， 即系食嗰个脂嗰啲乳酪， 但系原味乳酪。 好澀啊嘛，系嘛？ 系咯， 咁但系冇办法。你总之咧，因为嗰啲你以为食咗乳酪好健康，但系当中咧佢因为沟咗好多果味、好多糖落去嘅时候咧，就会你摄取咗好多糖而不自觉啦。 讲鬼，唔系专系买呢啲嚟。 有啲糖咧系可以摄取嘅，譬如加翻蜜糖就会好少少或者健康啲咯。但系 Kitty 头先讲嗰啲即系果肉啊、甜爷爷嗰啲乳酪就可免则免啊。 你真系识食噶，我都系买嗰啲无糖乳酪再加少少蜜糖。系啦，因为如果冇又真系好涩嘅，再加啲生果咁捞埋咯，新鲜生果。 我 我唔介意老啫，我都冇话想老噶嘛， 切，咁你头先又咁口响，好啦，第二样啦，就系咧成日食早餐都会食到嘅面包，嗱，好多人咧忽略咗碳水化合物对身体嘅潜在危险，嗱，有啲面包食面包唔系唔得，但系面包咧你都要拣得啱啊，有啲面包譬如系白面包嗰啲咧就属于精制嘅碳水化合物，咁、人体摄取咗之后咧就会将呢啲碳水化合物咧又系。转化做糖分，然后咧就再转化为葡萄糖。咁葡萄糖咧就会破坏人体里面嘅胶原蛋白，又或者其他抗皱嘅蛋白质。咁、所以咧，碳水化合物系要食，但系唔系精制嗰种 算啦，一不离二，二不离三，你继续讲啊。 好啦，就系呢一个。冇 咩食得噶啦，睇嚟都。 人造肉。 哦，人造肉，即系估唔到啊！我哋之前食嗰啲啊，类似嗰啲Beyond 唔 Beyond 啊 ，Impossible 唔 Impossible 嗰啲咧， 即系如果你要食咧，就30岁前好快啲食，30岁就唔好食啦。 冇喎、如果年紀大啲，佢根本都未研發出嚟，我點樣30歲之前食？ 我翻唔到轉頭喎，而家 啱先？ 你 話啱，係佢未研發到出嚟啊嘛，係近幾年先普及啫嘛。 我哋聽下佢點解咁講先啦。我哋以為健康啦，咁但係其實人造肉咧都係加工嘅食品嚟嘅。咁常見嘅成分包括係點做出嚟嘅咧？有大豆啊、馬鈴薯、椰子油、植物油啦。咁普遍咧會仿製做一啲漢堡扒或者豬肉餅咁嘅樣。咁雖然咧製造商就或者會喺裡面。添加一啲鐵質，咁而且人造肉主要嘅材料都係大豆，咁但係咧就要注意翻個熱量啊、飽和脂肪同埋鈉含量，普遍咧都比起鮮肉係高啲嘅，係啦，呢一個咧我之前睇其他報章都有講到嘅，即係佢裡面可能會加咗好多油分啊，或者其他嘅物質， 因為佢始終要扮肉啊嘛，扮肉嘅過程都要多啲嘢嘅， 鹹味喺邊度嚟啊？咁樣 呢個我少吃，唔關事， 可以飛走佢。 OK， 好啦，咁啊，仲有咧就是酱油啦，其实我谂佢 咩酱油啊？ 咸嘅酱油咯， 即系豉油类或者、或者你成日推介嗰啲乜鬼嘢食日本即系 酱 油 蟹 嗰啲，就唔得啦。 Sukiyaki 啊，咁嗰啲，咁总之因为佢话咧，酱油生产酱油嘅时候咧，就会发酵啊嘛。咁过程中咧，大豆里面嗰蛋白。質分解嘅時候就釋放出一個叫做胺類嘅物質，同亞硝酸鹽咧就產生作用之後咧就會成為咗亞硝胺致癌物。咁因此咧最好即係我哋過咗30歲之後咧都係食得清淡啲啦，係啦，長期食用咧都唔係咁好嘅對健康。 仲有啲咩可以食咧？ 仲有啲咩可以食？就係、是、崔神廚房煮俾你食嘅嘢咯。 唔係你都介紹人用醬油啊？做咩啫？ 佢冇叫你長期食啊嘛，我咪餐餐都俾你食呢個。 佢轉個頭又再介紹嗰啲新肉類啊， 新 肉類啊， 味啲嗰啲咁樣。 跟住介紹娛樂啊， 又擺落嗰只杯嗰度打啊啲。 你機心重啊，想我哋老得快啲啊，顯得你後生啲啊。 不過咧，即係正話阿崔傑同講呢啲話咩？30歲之後盡量少食啊。咁其實咧，好多人都話啦，唔係淨係30歲之後。你30歲之前都要即係其實即係你一出世開始咧，就要均衡飲食。咩叫做均衡飲食？呢、這個已經拗曬頭啦嘛。你細路仔嘅均衡飲食同我哋大人嘅均衡飲食已經唔同噶啦嘛。咁所以你要逐樣嘢去計，即係計到拗頭，頭都爆。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週推介。 佢絕對係紅遍全球啊！除咗第一張嘅大碟打上 Billboard 第二位之外咧，更加有呢一首嘅新歌嚇、啊，嚟自韓國嘅 Blackpink。四位成员各有擅长，各有各靓，你又中意边一个咧？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九位 ，Blackpink Love Sick Girl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31。 早晨 ，Kason 有咩好介绍？ 喂，早晨啊，梁荣忠，早晨啊， 早晨，早晨， 今日咧就系星期五啦，咁啊晚上八点咧，以往咧即系可能都会睇头条新闻噶，咁但系今晚咧就有个新嘅节目啊出炉啦，终于 系 就系讲食力，香港我讲啊，食嘢食。吓咁咧就咁啊，里边咧都会有啲飲食啦，但系亦都会有啲时事嘅。咁啊，第一个咧要介绍咧里边环节咧叫教主啊。咁就唔系好似阿 Kitty 嗰啲教主啦，吓即系教主嘢嗰啲啊。 真系教主嘢食啊！ 系啦，咁啊，阿黄大军啊，大家都记得啦吓。其中一位咧新闻嘅主播啊， 系 啊前新闻主播啦。咁佢咧就话个啊，而家咧美国咧即系公布制裁名单啊，会唔会搞搞下咧？即系连汉堡包都冇得食噶啦，咁于是乎咧，佢就教大家咧整呢个美式汉堡啊。咁、今日咧就可以睇下点样整啦吓。咁啊，跟住咧，阿蔡子强咧，平时见佢咧就讲嚟讲去都系讲一啲政治嘅嘢啦。咁今日咧同大家讲食喎。咁啊，最近咧有间快餐店咧，就因为呢个餐肉事件咧就有风波啦，呢个厚道问题啊， 系 做人同做餐肉都一样，要够厚道先得。 系 咁咧就勾起咗咧蔡志强咧昔日同午餐肉嘅一段亲密关系啊，话搞到我又要去买午餐肉嘅真系。 佢好中意食午餐肉噶 ，Kason 系嘛？ 系啊，佢有好多煮法噶。 但 Kason 你中意厚切定薄切啊？ 厚有厚好嘅，薄咧就煎到佢变咗脆片咁样。 啊，系啊，果然识食。 系啊， 我中意蒸 嘅。系啊，蒸完之后落啲葱咯。而家我就系咁样食得多啊。 我中意蒸 健康。 咁啊，另外咯，咁啊睇下咧，今晚九点半零距离科学啊，就系哭与笑啊。咁喊同笑咧，基本上咧系人咧都系开心啊笑，伤心就喊噶啦。唔同人种都系噶。咁呢个可以系世界嘅共通语言嚟嘅。咁但系咧喺科学上面研究人类点解会喊同笑咧，就比较少啊。咁今晚咧嘅零距離科學咧，就一班科學家咧，真係去研究一下點解咧人類會喊同笑咧，同埋呢兩樣嘢咧都有共通之處嘅、哦。 好，唔該曬 ，Kason， 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晝九點半，而家有陳宇軒報道新聞。再有一名教师被教育局取消注册。据了解，涉事教师任教慈云山的息息园主办可立小学。教育局表示，有关教师指英国为了消灭中国内的鸦片而发动鸦片战争，以及讲述古人为了防止动物绝种而研发纸张，形容教学内容明显有严重错误，并非出任教员的适当人选。有可立小学的家长表示支持老师，觉得因此被取消注册并不公平，惩处太过重，但事件不影响对学校的信心。亦有家长认为老师被取消注册是应该。有被涉事老师教授过的学生认为有关教师好好人，对事件感到不开心。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下星期一给市民下载，以便记录个人出入不同场地的时间。如果有关场地出现确诊个案，会通知用户并发出防疫建议。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重申，应用程式不存在中央资料库，用户资料只会加密留在电话当中，用户亦无需输入资料，资料在31日之后会自动取消，以保障私隐。黄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已经有超过6000个公司营场所参与计划，其中私人场所有近2000个。他今日亦向零售业简介程式，亦都欢迎美容院、按摩院和收甲店铺支持计划。香港立法会四名民主派议员被取消资格，美国国务院蓬佩奥形容中国共产党利用扭曲的爱国主义剥夺自由和民主的要求。蓬佩奥表示，推动这些行动和政策的人士将需负上责任。另外，加拿大移民部长门迪奇诺透露，香港年轻人可更容易到当地读书和工作。他向路透社表示，过去3年在加拿大大学毕业的学生可以提出在当地申请工作，并提供更便捷的途径，以便取得永久居留。门迪奇诺又向路透社表示，会加快他们的配偶和子女到加拿大的程序。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对部分中国企业进行投资。华盛顿认为受影响的企业是由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路透社报道，这些企业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监控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59点，跌209点，成交金额1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3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0点，跌102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84蚊，升7蚊；阿里巴巴254.8，升个八；比亚迪股份188.5，升11.5；美团292.6，升5.8；药明生物237.4，升6蚊；中国移动49.8，跌2.85；友邦保险84.55，升8.5；领展67.2，跌2；建设银行5.94，跌2；京东集团系报335.2，系升11.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4，日元104.91，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5，人民币6.618，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81，欧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日经平均指数报25,274点，跌247点。港金现价报17,36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06美元，卖出1,88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荃湾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头先咧，唯一行车线封闭啦，而家封路重开。咁但系仍然挤塞，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荃锦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国瑞路去翻德士古道挤塞，龙尾喺咸田村。咁再重复多次啊，荃湾德士古道天桥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荃锦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国瑞路去翻德士古道方向挤塞，龙尾就喺咸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车多，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新光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等我下雨提提大家，只要你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在65岁嗰年嘅1月1日开始，每年就有2000蚊嘅长者医疗券用啦。用唔晒嘅医疗券最多可以储到8000蚊。医疗券除咗用嚟睇医生、做健康评估或者牙科检查都得噶，预防胜于治疗啊嘛。上 hcv.gov.hk 了解详情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永忠。 今朝我想讲改变未来。时空穿梭的情节经常都会有很多电视剧或者电影依照这个设定去写故事，最常用的就是现代人去到古代或者古代人来到现代。由于时代不同，就会引发出很多笑料，例如主角是现代人穿梭去到古代的中国，跟古代人讲英文，但是他们不识，又或者穿着古装的人来到现代，不知道什么是智能电话，用这些情节搞劲一下。其实玩完这些情节之后，这套戏想表达什么主题呢？很多时候这些故事就是讲一些因果关系，到底是有这个因所以有这个果，还是因为有这个果所以先有这个因。还有就是主角不满意他们身处的世界，所以要回到过去改变历史一些东西，这样就可以改变未来世界了。咪住，乜嘢叫做改变未来先？正话咪讲咗咯，你知道未来发生咗一啲唔似你预期想发生嘅嘢，跟住你去翻以前嘅时空，改变当时嘅情况，令到未来嘅嘢相对地改变啦。又咪住先，我哋再谂清楚成个逻辑系乜？由于我哋身处紧嘅时间里边发生咗一啲我唔想发生嘅事。於是我通過時空穿梭去返以前的世界改變歷史，然後令到我原本的世界有所改變。咁點解而家有好多人鍾意大聲疾呼我哋要改變未來呢？呢句說話又係乜嘢意思呀？唔係呀嘛，你咁都要問？改變未來嘅意思即係話我哋唔想將來係咁，咁咪改變佢囉。点样可以改变佢呢？好似呢啲时空穿梭嘅剧情咁，我哋改变而家嘅世界发生嘅事情，咁将来唔想发生嘅事就唔会发生啦。我明啊，但系你再谂下，改变未来即系话未来嘅嘢发生咗，但系正话都讲啦，电视剧或者电影里边嘅角色系经历过佢哋身处紧嘅年代，通过时空穿梭去翻以前。所以他们是知道原本未来的时空发生着什么事嘛。那么回到现实世界里面先。如果有人跟你说改变未来，但是未来是未出现的，那到底改变什么呢？莫非如果现实世界里面有人跟我说我们要改变未来，这个人真是时空穿梭去了将来的世界，见到个世界发生了一些不想发生的事，再回转头叫我们不要这样做去改变未来，还是只是他以为自己见到将来发生的事呢？即是其实这些事不一定会发生的，既然不一定会发生，那为什么他们会实牙实齿说我们要改变未来？既然未来是未发生，那我们要改变些什么呢？所以如果有人再跟你说我们要改变未来，你应该先问他，你真的去过将来的世界，还是只是你估计将来的世界会发生些什么事，纯粹只是你估估下呢？但是如果只是根据你估估下，我就要跟你的意思去改变我现在某一些事，那整件事不是很儿戏？很多时候我们会根据一些漂亮的说话而迷失自己方向，但是当我们冷静下来想深一层，很多时候你真的找不到到底逻辑在哪里。简单来说，未来未出现可以怎么改变？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说，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Sunset fades away，Streetlights start to blaze. A turntable corner cafe. As evening fades to gray. Red brick alleyways. Winding like a maze. Please tell me that someday, one day. 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好啦，头先咪后咧，我就同阿 O 讲啊，我食咗一块好好味嘅牛扒，之前咁啊喺街度食啦，因为我自己咧就比较少食牛嘅，亦都唔系特别好牛扒。 但系你又竟然间会食牛扒嘅咧？ 系啦，因为咧嗰一晚咧都几个人食饭啦。 十一月我用多咗好多钱，好多人生日，成个二台系疯狂咁多人生日。就咁句係咪阿土姐嘅生日？ 土姐生日， 土姐生日，阿攝又生日啦， 天蠍座啊嘛，佢哋成日。 思芬又生日啦， 阿 Lu 又生日， 阿 Lu 又生日啦。 阿 Lu 唔係生日，阿 Lu 唔係生日，阿 Lu 係七月噶嘛。 係啊，係啦，咁點解你講？ 阿 Carmen， 我想講 Carmen 生日。 我講到火紅火熱， 歐你望下地下咁大皮啲蕉皮嘅。 对唔住，我错，我想讲 Carmen 生日，系啦。 Carmen 唔好再数啦，一阵数漏咗， 数错咗唔好啊，系啊。 啊，真系啊。 阿 Lu 系七月嘅，我记得。 系啊，总之十一月用好多钱啊， 十一月之星啦。 系啦，总之十一月好多人生日啦，咁我食咗块牛扒，咁我发现啊，牛扒咧都有好多个唔同嘅部位噶嘛，咁出去嗌嘅时候，到底有啲咩分别咧？有唔同嘅名。 你讲呢个牛扒咧，拆开少少讲。 咩啊？ 好啊。 小白，你有冇觉得咧，男人咧真系？有十样项目咧，一定要识，包括灌灯胆嗰啲啦，洗厕所啦，煎牛排咧都系其中一个項目。 煎牛排系啊系啊， 你都觉唔觉得？因为我譬如同屋企人啦，以至 你会唔会煎俾你老婆食啊？ 一定会啦，我自己都要食啦，唔好话煎唔煎俾佢食，我自己都中意食噶嘛。咁但系咧，你成日都想最深煎好一块牛排咧，咁坊间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又话唔知攞块牛排出嚟解冻，又话索干晒啲水，跟住咧每边30秒或者35秒，跟住落海盐其他罗勒啊嗰啲。但我试过好多唔同 YouTuber 教嘅方法咧，其实同我自己嘅标准都唔一样嘅。我估计咧系因为个炉火同埋你用紧个煎 pan 系好。 咪先，你首先你自己本身用咩煎 pan 先？正普通嗰啲， 我两款都有噶，有啲有间条嘅，即系特登煎啲美式， 系有啲纹喺度。 系啊，我屋企都有块间条嗰个， 懒叻嗰啲咁样，嗰啲又有，普通煎 pan 又有，总之中高低我都有噶啦，乜都玩晒。但系咧，每次咧都有啲落差，有啲唔同，同埋都几撞手神嘅。你咧，小白系 我用嗰个有间条嗰个圆铁嘅煎 pan 我又有啦， 又会好啲， 煎到嘅嗰个系会煎到嘅。咁如果你话我平时都中意除咗煎之外，我中意烧，因为屋企有个炉仔咧。炉端烧炉，哇！佢即系烧出嚟同煎个感觉系唔同。我自己中意偏向食烧多啲嘅，因为佢嗰个外脆嗰个口感同锁住啲肉汁个感觉咧，好强烈。 系不过咧，牛扒煎得叻咧都可以锁住肉汁。 系啊系啊， 我哋自己炸啫咁样。不过你出街食到阿 Kitty 头先有冇公布个价位 咧？就价位就即系合理啦，我觉得，因为一块咁 公开头先系啦。哇！我食嗰块扒其实都几贵， 讲嘢讲到杀晒制咁样。 因为我唔系 sell 佢牛扒嘛，但系咧我就想话啊，出去食牛扒有咁多唔同嘅部位，即系咁到底你叫 T-bone 啊，定系叫西冷啊，定系点样？其实系点样分嘅咧？咁今日就可以同大家讲下啦。嗱，其实一只牛可以分为啲咩部位咧？即系同平常我哋会食嘅吓，牛肩肉啦 ，chuck 啦叫做，牛肋肉就系 rib 啦，牛腰肉就系 loin。 牛屁股肉咧就叫做 round 牛。 牛屁股肉都有得食，我平时好少见啲扒房有呢个牛屁股肉，系咪好腍噶？就是、是或者定还是系嚼劲好啲噶？咁样？ 咦，咁我估 pat pat 可能系会唔会腍啲咧？我就真系冇食过牛屁股肉。 系鸡屁股你有冇食？ 鸡屁股我有食过，鸡屁股系全部都油嚟嘅。 会唔会同一个套路噶？又系比较上油份多啊？ 可能系 咪啊？ 嗱，牛展咧就系 shank 啦、，shank 啦，牛腩咧就系 brisket 咧、即系平时我哋即系出去食嗰啲咖喱牛腩。咁啦，咁亦都仲有其他，譬如话牛胸腹肉 plate 啊，牛腹啊 flank 啊，咁但系其实咧，真系话我哋出去叫牛扒嘅时候咧，就多数就系牛肋肉 rib 同埋牛腰肉 loin 啊， 食得比较多呢啲都 系啊，呢啲系比较多啦。咁但系 rib 牛肋肉咧都分咩 ？rib eye 啦，我哋讲嘅肉眼扒啦，有牛肋骨咧 prime rib 啦，同埋牛仔骨 short ribs 嘅。 我记得有一次讲 肚饿咧。 牛肉眼扒咁样啦，肉眼扒点读啊 ？Rib eye steak 系 啊 ，rib eye 啦咁样。咁跟住咧，佢讲 eyes 咁样，即系个侍应复翻我。 有两只， 有两只，唔系即系我。 请问嗱，成眼喺边咧？ 老实啦，我唔系呢啲咬文嚼字人嚟，我自己都成日读错。 我哋都系啊， 但佢讲完之后咧，我真系喺我能力范围之内咧，我即刻都忍唔住笑一笑。咁啊冇嘅， 会心微笑嚟嘅， 可能氹我开心啫，搞下 get 啫。唔俾搞 get 啊！做侍应唔俾搞 get 啊！ 最紧要你开心， 佢氹得你开心，打赏多啲啊！ 系啊，因为我去嗰间餐厅就咁啱，佢系叫做牛肉主题嘅，佢将只牛咧就分布好似 Kitty 咁样嘅牛 pat pat 咁样。之前喺上一 round 嘅即系享乐时代都有讲，即系喺荃湾西嗰度啊，嗰个商场嗰度咧有间好出名嘅扒房喺湾仔开过去，就系又系咩牛嘅部位都有，佢有个生肉圆、肉类切割圆咁样即席切，你即席叫咁样。 咁好啦，讲到呢一个牛肋肉咧，系点样食法，同埋有啲咩特色咧？嗱，呢个部分嘅牛扒咧，就系好重肉味嘅，咁啊充满住咧，好似大理石纹嗰啲雪花脂肪，咁就好适合烧同埋煎啊！哇，即系而家都好似仿佛闻到嗰啲油香。 你形容得好啫，大理石纹咁嘅雪花， 听得出嘅味道啊！崔杰同好嘢， 你形容得好啫。 咁肉眼系边个位咧？肉眼咧就系呢个牛肋最中间嘅部分，并且咧系去骨嘅。咁而牛肋骨咧就系牛嘅第六至到第八条嘅肋骨之间，带有油根嘅肉，咁啊肉质咧就相对会结实啲，脂肪咧亦都多啲。咁我嗰晚咧食到我觉得好正嗰块扒咧，其实就系牛腰肉 loin。咁牛腰肉咧就分成我哋好熟悉嘅西冷啦，同埋牛柳。牛柳咧系再嫩啲嘅，就系 tenderloin。咁就系位于咧牛腰前段嘅，叫 short loin 嗰个位嘅。咁咧我嗰日。叫嗰个咧就两边啦，即系佢一块骨，一边咧就系牛柳，一边咧就系西冷。咁其实 T bone 同埋 porter house 呢两个位咧，都系指嗰块牛扒有一边系西冷，一边系牛柳嘅，系啦。咁但系 T bone 咧就会偏向多西冷多啲，而 porter house 咧因为佢个位咧就厚少少啊，咁所以咧就多啲牛柳，即系多啲 tenderloin， 就系多啲嫩滑嘅部分。其实简单嚟讲咧 ，tenderloin 可以话系你食牛扒全只牛里面咧算系最嫩嘅一个部分，因为嗰度咧系。有啲脂肪包住咗咧，佢唔係喐得好勁啊，那個肌肉就相對咧係比較嫩滑啲，唔會韌啊。 如果你係啲牙開始唔係好聽使， 就食牛柳， 牛柳 就會腍啲啦。 冇錯，仲 要再慢煮喎，哇！ 好肚餓。 我的享樂時代。 食完嘢，梗系做翻啲运动啦。 好啊！ 今日同钟哥同埋同 Kitty 咧，梗系讲下小弟过去嗰个星期六日咧，就去咗蛙独木舟 吓， 系啦，蛙到咧成身咧，即系蛙噜蛙噜啦，即系蛙到好攰，成个人咧好似啊，简直咧啲骨头啊脆裂咗咁。 你有冇去玩过噶？之前有玩过噶， 两三年之前玩过一次，但系咧都系喺西贡嗰度租独木舟啦。 两三年前玩嗰次都系你嘅第一次玩， 系啦，第一次玩， 即系今次系你人生嘅第二次。 第二次玩，所以可以推介俾大家。上次咧就好单纯嘅，就喺啲岛仔嗰度飘下飘下，流下流下咁样，跟住上咗岸，大家饮下啤酒啊咁样啦。因为我每次去亲啲地方都系一大班。 班朋友去嘅。我有兩個朋友咧，係有嗰啲獨木舟，唔知幾多星章咁樣。咁、你實係啦，你自己又唔識又成咁樣家爺仔啦，帶到去嘅時候咧，好容易捉焦噶嘛。 嗱，乖啊嚇，你下次蛙完艇先好飲啊。如果飲啤酒啊， 我咁 好飲完之後蛙嚇， 咁梗係啦， 好危險啊！ 係，你哋講得好有道理喎。点解我冇谂到呢一样嘢？ 啊，真系啊！ 但唔紧要，佢件事已经过咗去啦。我下次咧就系饮果汁添。 嗯， 系啦， 我饮牛奶都得嘅。 系啊，即系你讲得啱，即系我哋揸车嘅时候唔应该醉驾， 揸船都唔得噶嘛。 梗系啦， 虽然我唔系揸船，我系划艇， 都系揸船， 我划艇，但都唔好。 但系牛奶我都觉得惊。 钟哥真系讲得啱， 啲肠胃即系一敏感起上嚟， 赖起上嚟， 海中间都唔知点。 咁冇计啊，你咪赖咯，真系天然归天然。你都唔想噶、 你 可以控制咩？ 你唔介意 OK 嘅。 咁啊，嗱，讲下呢个行程先。咁啊，近住咧马鞍山嗰边嘅西贡，你都知西沙公路咧一边就即系白沙湾嗰边就西贡啲啦，即系康湖居嗰边啦。另一边咧就系马鞍山嗰边入，有个位置叫樟木头。樟木头唔系大陆嗰樟木头啊，大家冇谂多咗。樟木头咧再行前少少，好似有一个叫企岭下村嘅地方。咁啊，落去下边咧好简单嘅啫。咁你上网 book 啦。咁啊，每架艇咧一日咧都系百零蚊嘅啫。咁你玩足一日噶啦。咁我就划双人艇啦，即系自己同屋企人一路划划划划划啦。咁点不知咧，我随行咧有啲朋友仔咧啊，好有远见或者好想咧划得远啲。我最后喺西贡划咗去大埔 吓， 系啊，真噶。 你个路线系点样啊？西贡蛙去大埔， 系啊，佢蛙蛙下见到观音，咪大埔咯。 吓， 观音咪大 埔？咁你蛙咗几耐啊？ 蛙咗好耐啊，蛙咗一日咯，咪 蛙 一日，蛙到个人都长须根出嚟。咦，你原先冇须啊？哦，点解你到回程嘅时候蛙盘面胡须？ 你嗰个观音系咪幻觉嚟噶？即系啲人话成日坐飞机嘅时候咧， 你海市蜃楼啊！ 你望出去出边咧，有阵时会见到个观音喺度噶嘛？你系咪等于嗰啲幻觉啊？ 会唔会系哇？都嗰、那个 good， 就算系一个幻觉，都系个 good 嘅幻觉，即系观音理论上都系普度众生， 哇！度见到观音， 系啊，可能我嚟紧嗰年真系行运、啊。 其实你可以跟阿雷洪德博士去蛙、啊， 唔得、啊， 雷 上雷上蛙 好劲噶， 我知 雷上都未蛙到见观音啊， 咁啊系，佢蛙咁远都冇。 你知唔知蛙到一个位咧系点咧？蛙到一位，我哋小艇啊嘛，俗语有云，小艇入汪洋，点样为之入到汪洋咧？突然间咧，有一架咧好似战舰咁嘅货船啊，跟住睇到你经过，跟住我哋就超惊啦，因为嗱。戰艦咁嘅貨船，我唔係驚佢開炮，唔係驚佢當我哋貨物， 即係佢有會行過有啲水流噶嘛？ 哇！嗰啲流咧，我真係個驚我哋 真係唔係流噶， 陰溝裏翻船啊！唔使陰溝，係汪洋裏翻船，跟住我就好驚啦。咁我哋都有即係好乖嘅，咁啊著曬嗰啲救生衣啊，成咁樣。 即係諗住跳海噶啦，準備。 嗰度已經係跳海， 係啊， 佢諗住跳船啊，直頭。 我諗住跳船噶啦嘛，嗱，正所謂坐艇。就唔哭唔吉利啊，所以就要跳船啦、 啊、 咁样，跟住咧 跳船就好得去边咧？ 啊，佢一经过嘅时候咧，跳船都冇乜点好， 系咯， 好惊。总之咧，架船一经过嘅时候咧，我哋成班朋友咧就讲咗两个字啦。死啦！就惊啊！你哋惊唔惊？令到你哋有惊惊嘅感觉，我梗系有少少戏剧俾你睇啦。感唔感染到你啊？ 感染唔到啊！ 感染唔到咩感觉？ 好彩我冇去咋！ 我处心积虑，我个享乐时代就系想讲呢两个字。 呢个唔系 死啦！ 我净系谂到呢两个字啫。 系啊， 你呢个唔系享乐时代，你呢个系惊魂夜嚟噶。 系惊魂夜系嘛？ 系啊。 唔系，但系嗰架咁大嘅船经过你哋除咗死啦咁样，咁系咪所有动作都停晒先？即系唔再蛙啦。 你谂住迎个浪 啊？ 系咯， 咁究竟点咧？ 乘风破浪啊 ！OK， 咁你其实个心态系等死嘅啫。 情景题嗱，我冇死啊，冇啊冇， 我冇，诶，生嘅热嘅， 咁啊，只系你好彩嘅啫。 好啦，嗱，两位拍档遇到呢个情况，你两位作为挖咗第二次独木舟， 系 咁咁啱呢个情景题交到喺你哋身上，你会点咧？嗱，有个大船经过， 系。 你哋就係小艇啦、 啊。我先問咗先，你係望咗觀音先至見到隻船，定還是見到隻船先望到觀音先？ 我要諗翻先。 如果你望到個觀音先見到隻船咧，其實基本上你都即係今日可能見你唔到啦。 係凍嘅，佢係凍嘅， 係啦。我係望咗觀音先見到隻船嘅。 如果你見到隻船先望到觀音，恭喜你，你冇事咯。 係好啦，咁啊，你哋會點咧？ 點啊？其實我諗我都係同你一樣，嗌完嗰兩個字之後。 嗯 都是等跳船的啫。 你睇下我是不是一个即系好熱衷於喺個網上嘅朋友啦，如果係咁，即刻 Facebook Live 啦咁， 直播我就嚟沉船啦，快啲睇我直播，係咪好想睇人沉船咧？過急啦，俾錢我啦咁樣。 你應該係將你依啲咁貴重嘅財物即刻入翻我啲防水袋 度。我哋一定有啦，防水袋嗰啲。 仲攞出嚟啊！ 嗱，總之記住啊，以後小心為上，小心為上啊！ 係， 唔係次次咁好彩俾你見到觀音嘅。 我最後講埋個結果啊。其實架大船經過咧，最後係冇事噶，大家係咩啊？虛驚一場。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阵间仲有十点钟新闻报道，跟住有风骚快活人，然后就系一点钟新闻报道，跟住仲有 系咪玩啊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咦，钟哥呢？钟哥，钟哥， 喺度，下星期一继续晨光第一线。